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在高墙和鸡蛋中间，我们永远站在花生那边。 HKPeanut 香港花生。 我们增加小圈子的小圈子，如果我支持，我对不住下一代，所以我情愿原地踏步，我都不要客差踏错。 在立法会的那一天，竟跪了建制派一边，口说眼馋，实际如红即变。可护士到竞选那阵时，仍旧说政改向着前，捍卫那少数关键票，别要变。影响参选者递补的机制里，投票后人就去睡觉，无去拉布，懒理不早。到控制网络说好，从恶搞错监牢，坚证可信。后插一刀，曾承诺照顾各同仁，然而到选举可连任，议会表决里气弱势用完就得，明明被背叛仲不分，信任错人人都怒愤，真普选却未发生，仍必须要忍。亲中者同坐，政改的法案最重要，那是迈向港。参政府方案为了话，两票换来民主新装，保香港说着笑讲，白鸽子说谎，信错又上当。 我唔系参考呢本系民主派卖港实录，支持你会上市，民主党有。支持解放军在香港继续享有特权，民主党有。

而是你現在講緊嗰啲嘢係讥笑人哋用激將計激嗰啲人，成日喺出面播激嗰啲人衝入去，嗰啲人衝入去可能就犯咗法，你就做英雄，包括所有建制派現在內，冇一個人卑鄙得過黃毓民。 政治一日都延長，今日嘅教主，明日嘅魔鬼，我哋最緊要嘅係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逢星期一晚九點至十點，新減肥。 黄毓民答辩嘅时候话，当日喺修顿中心外面嘅街站呼吁一齐行上礼宾府，只系一个口号，想做势，唔系真系要行去礼宾府。 我讲嘅啫。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好，星期四晚迟咗少少，因为要等埋咧善众街，就呢个万众期待嘅善众街。 好，欢迎欢迎， 大家好啊！ 欢迎善众街。 你要对麦嘅，你唔好以为网上电台唔使对麦。 对麦对麦，大家好啊，大家好。 因为你迟咗少少啊，你讲下你搞咩先啊嘛？ 我咪啱啱喺呢一个重建开居民会嘛。 因为呢个施政报告， 施政报告就噏咗句，就话重建华富村。咁啊嗱嗱声嘅来，即系见下班街坊啊！ 喂，反应快、啊，今日施政报告你即晚 唔系，琴日施政报告 啊，琴日施政报告咪都算快啦，都系。 系咁，琴日我今朝七点钟我捐起身派单张啦，叫啲街坊。 你有可疑啊嘛？ 唔系，今日去华富派单张，唔、哦、系可疑派单张， 可疑唔可以派单张？ 去华富派单张，叫人哋今晚开居民会，咁都要做啲嘢嘅。因为坦白讲句咧，我旧年咧。应该唔知一二零一三啦，一三，我哋见过阿张炳良嘅，即系大概一年前度啦，就有个所谓啲新闻咧，就话唔知 Cable 定边个 news 咧，就话咧就啊政府谂紧重建海怡，咁啊哇电视出咗之后，跟住嗱声开居民会，跟住居民就落去，咁啊跟住就听下啲居民意见，做埋问卷，咁啊三分之二嘅街坊咧就都赞成重建，咁啊。我於是約咗張炳良咁啊，同佢講完曬，咁佢而家施政報告有啲回應啦，就話重建華富，咁今晚我哋咪去再開居民會 傾咗幾耐，其實嗰個重建嗰樣嘢， 因為你其實佢有個誘因嘅，有個基本誘因嘅，個基本誘因咧就係第一嗰、那個地方咧就 結構嘅問題啦，已經開始。 嗱，舊樓結構嘅問題，凍曬啲工字鐵喺度，咁樣又維修費用貴，但更加重要咧，呢、這個都唔係重建主要原因，政府都係睇錢。嗰度有個叫做發展潛力，潛力，即係點解咧？ 嗰度係望海啊！ 咁你諗下，背山隔離啫嘛，大佬賣20,000尺，你起翻搣翻兩棟居屋喺度啊！重建完之後啊，有排你啱唔啱啊？ 即係話佢係諗住嗱，佢而家應該抽咗有啲地喺佢隔離搬嗰啲原嗰啲居民走噶嘛？ 係 咁，佢所謂重建，咁如果照你咁講，唔係重建嚟嘅，係將公屋地變做豪宅 嘅、 哦。 嗱咁嗱，佢成個計劃點諗我未知。但系咧，首先啊，其實呢個係可能 N 贏嘅局面嚟嘅。一，佢周邊啲地，佢而家趁呢、這個即係港島南線嘅東段啊，即係港島南嘅地鐵咧，就會去到搬到去海怡嘛，一年通車嘛。佢而家政府諗緊咧，就係喺香港喺黃竹坑咧就博佢香港仔，跟住博上去田灣，跟住上埋呢個華富，就所謂南港島線嘅東段呢一橛咧。就諗住咧，就即係有交通配套咧，就可以咧，就係發展周邊嘅地方。咁啊，由華富村核心周邊有五六幅地嘅，如果嗰啲地方可以攞嚟咧，就重建起到樓咧，唔係重建起到新樓，咪搬華富拎過去新樓度。咁啊，舊樓嗰啲咧，咪駁咗佢起居屋又得。臨尾嗰兩期我嚟賣咗佢都得咁樣，咁即係呢啲有啲發展空間。 一卡便宜幾卡著嘅想法， 咁樣。 不過我就想講，民主黨到今時今日依然反應好快。即系我估第二啲政党，即系除咗民建联，即系唯一你哋可以匹敌嘅啫，都系。咁即系我以前僆仔嘅时候学你哋嘅时候啦，因为你系我 senior 咁啊，咁你话大佬，你即刻发生个单嘢，梗系即刻开居民大会啦。即系我以为你即系几廿岁啊嘛，你已经 真系几廿岁啦，而家 老油条嚟噶嘛。 咪但系嗰啲装脚揾埋你去做嘅啫系嘛？ 咁唔系，咁我头脑琴日咧嗱，咁我好实在，咁嗱，张炳良施政报告。吓，咁啊，施政报告十一点钟开波，咁佢大概早五分钟前嚟同我讲。上街即係華富重建咯，咁噏兩句啦。咁其實即係有提公雞都係嗰十零分鐘啫。佢一講咗俾我聽， 即刻 send 個 WhatsApp 俾你同事， 俾你兄弟喂嗱，例牌賽啦，例賽， 係做海報，單張 居民會一條路。 簽名運動， 佢幾時知嘅咧？你唔會施政報告知嗰日先知嘅。 係我真係都話 佢幾時先知啊？ 施政報告十一點鐘嘛，梁振英嚟嘛，咁我大概答十點五啊零分啦，咁坐定喺度，跟住張炳良就埋嚟我位度同我講兩句。咁佢有提供計嘅，但係都係提早大概係比所謂電視觀眾係快咗半個鐘到嘅啫。 哦，嗰陣時先知 道。係嗰陣時先知道，佢就冇真係冇意思。 咁而家啲居民反應點啊？ 我諗啲嗱，我頭先落去啲居民都係歡迎即係重建嘅，想早啲重建嘅，即係主流係咁。當然有啲即係年紀大嗰啲咧，佢大家歷史咁講，且我唔知都唔知等唔等到啦，真係啊。 係， 都係園區安置㗎啦。 園區一定係園區，但係就有啲街坊梗係想園村啦 嚇。係，即係喺翻個地點啊， 喺特別地點， 即係復村，真係重建。咁但係而家你好大鑊喎，聽講啱啱你話如果嗰啲本來公屋地變咗做居屋，變咗豪宅。即係譬如其他嗰啲買唔到喎，搞唔掂喎。嗱，我整多個貝沙灣點搞啊？ 唔，嗱，我覺得咧，嗱佢周邊有幾幅地，咁梗係嗰幾幅地發展咗先，然之後就將嗰啲華富村嘅居民就搬過，即係起咗啦，搬佢過去。咁然之後佢唔可以一次過咧9000嘅單位重建曬，咁梗係可能係起兩三棟， 一棟搬啦，肯定係啦， 一批批啦，分兩三期啦咁樣。咁最嬲尾嗰期咧搬曬啦，然之後可能先係賣得比較多啲，可能會。 我哋以前黃大仙嘅經驗就係咁嘅，就你有一個所謂嘅接收屋村，咁咧就樂富又拆啲，橫頭坎又拆啲，黃大仙又拆啲，咁咪去曬嗰邊先。咁樣嚟去接收曬佢嘅，咁我所以嗰陣時候我僆仔去竹園北村嘅原因就係因為佢係接收屋村嚟，咪個個都去噶嘛，咁就方便日後咧就園區安置嘅。喂，咁喂，施政報告仲有冇其他嘢啊？佳哥，你想講下咧？ 嗱，施政報告咧，嗱， 簡單啲得噶， 簡單啲。我今日就去呢一個冇人睇嘅電視台啦，即係亞洲電視， 係少人過我哋呢個花台添， 把酒當歌。咁我都係咁講嘅，基層咧，事實上咧係有啲即係有啲火交下嘅。中產咧，今次咧就即係冇乜，即係 係咪真係咁講咧？就係、是、有個講法就話梁振英好醒嘅，而家嘅政治謀略就係益啲基層，就壓啲中產嘛。因為你班契弟搞佔中嘛。 嗱咁講，我又唔係哦。咁嗱，如果你咁樣政治化咧，咁我未諗到咁精細咁精細，但係呢就因為你仲要連結埋呢個財政預算嘅，咁財政找數之後睇下中產喺施政報告咪喺財政預算案仲有冇得交代啦。但係嗱，你我又客觀地咁講，佢噏嗰幾樣嘢囉，嗱嗰啲醫療券咁我哋嗌1500，因為佢比較2000出嚟唔漲，咁跟住呢就小巴咁2蚊咁又搞掂埋，跟住咧就再搞埋咩咧？就再搞埋嗰、那個即係最緊要就係個低收入補貼。咁啊，嗰個係接近社聯方案啦。我覺得就咁，即係係咪去到即係大聯盟個要求咁，梗係未啦。 你俾幾多分啊？喺扶貧政策嗰度俾幾多分啊？ 何喜華80啊嘛，你俾我就唔俾分嘅。但係你問我嗱，我真係唔俾分。我但係我喺你今日睇翻文匯大公啊，唔知佢 call 我哋 call 你啊？ 係啊，喺文匯大公啊，真係佢話嗱，我話咧佢喺扶貧。同埋呢個福利，以至到呢一個即係少數族裔裏面呢係有交代嘅。咁我哋係應該肯定嘅。咁我覺得係我又覺得即係嗰幾樣嘢啦，佢定咗扶貧線，而家就搞埋呢個低收入補貼咁呢。 即係你講呢咁嘅說話梗係啱文匯報大公報 call 係啦，咁我覺得 咁有冇講其他嗰啲 㗎？有。咁 政治呢100隻字都唔夠喎，但係 政治咧就話嗱，我哋分咗工嘅，阿劉慧卿咧就包尾講政治關係嗰啲嘢嘅，一人講一啲嘅。劉慧卿咪講咯，喂，今次大佬你講下核心價值鳩噏係咁以好 hea。第二咧就係行政立法關係直情冇提，咁就當然普選佢啊，因為有個佢好緊啊，佢亦都好精準，將施政報告發表之前大概嗰一個月度咧就已經谷咗嗰個嗰、那個咩政改諮詢出咗嚟，發酵埋，咁啊食埋飯咗先嘅，先至嚟，咁變咗嗰啲即係咁啊，即係點講啊？反即係政治啊，政治議題反高潮，因為已經煲咗個幾月啦，嚇咁、然之後先到即係新高潮出台就係施政報告就派錢。 喂，同我哋以前嘅 friend 啊，馮偉剛做呢個政治化妝師有冇關係啊？ 冇，邊有咁叻啊？ 邊有咁醒啊？馮偉剛我 係咯，唔好讚下佢咁緊要啊，大佬真係，即係我老友嗱，即係唔好話老友，即係點講？我即係識咗 黨友啦， 黨友前黨友前黨友，咁識咗咁耐，咁我覺得佢第一點講咧，佢又未。佢入咗去翻咗工幾禮拜啊？佢聖誕前啫嘛， 係 聖誕前啫嘛，大佬。聖誕前 我之前啊，仲喺澳門啊，同佢一齊俾人扣關啊， 咪咯， 幾個月啊， 咪咯 ，jail 係咯， 兩條友都過唔到啊，爭啲 入唔到去， 我入唔到，爭啲入唔到，佢爭啲出唔到，兩條友都扣，跟住就兩個喺度相遇， 哇，咁我其实我应该即系有机会做政治化妆师或者做局长啊、副局长嗰啲喎。 你入唔到 想闯啦，佢心。 我可唔可以入到？因为佢选举啊，十二月嗰阵时候啊。 哦，你入唔到。 佢就準備出， 但佢點解出唔到咧？ 佢求一求啫，即係話你嚟今次嚟澳門做咩㗎？ 哦， 嗰種啊。 咁你點睇啊？喂，佢最近佢表現點睇啊？ 梁振英 唔係，梗係你老友啦。 喂， 四大錯誤，呢個傳媒話 有三個字啊，傳媒話咩四大錯誤？ 四大錯誤，佢話第一個錯誤就係冇理由叫善仲佳嘅，即係如果你係記者嘅話，南華早報嘅善生啦咁樣噶嘛，係咪應該係咁叫？佢又叫善仲佳咁樣。咁呢個第一，第二咧就話佢企只腳咧就唔莊重嘅。第三就成日睇錶。 哦， 即係你唔應該成日睇錶噶嘛？可能你前面有個錶喺度噶啦嘛，即係好似好趕時間。 哇！嗰啲咁 低級錯誤， 咁觀察咁細微嘅。 第四咧就應該 時間嘅問題，早咗， 早三分鐘， 早收工，早咗收工。 咁記者梗係投訴啦，且我係咪未問完啊，大哥咁樣啊嘛，係咪？ 嗱，我老老實實，你哋觀察咁細緻，我就唔知，因為咧，其實我認知裏邊咧。所謂新聞統籌咧，以前就最早嘅時候，韓新即係阿彭督嗰個年代啦，咁好耐啦。我唔講個年代，但你講翻何安達，何安達其實你咁多年裏面咧，你有冇記得何安達講嗰句説話？ 嚇， 冇啊，冇啊，佢從來唔講嘢嘅， 無位置嘅， 唔係無位置，基本上咧 少講， 跟出跟入，有咩咧同阿 Sir 咧就傾掂曬，度點咁樣講，從來唔係白宮發言人，從來都唔講嘢嘅，即係何安達係從來都唔發言嘅， 所以你老友就好犀利啦，一出嚟未上任就已經有白宮發言人啦， 佢自己 與志平三個字呢個 角色係咁出位， 佢角色錯 唔係佢角色錯唔係佢理解角色都錯。 啊、 即是何安达咧，当然啦，如果佢话 系咪切割啊？你同佢 唔系咁我嗱我 即系你哋藕断丝连， 唔系我即系 唔系藕断丝连，又唔系切割，系咩咧？ 中性评论嗱，因为点解嗱？我即系中性评论啫，因为我用翻啲事实嚟讲啫。咁你谂下何安达，你记唔记得佢做新闻统筹专员嘅时候讲过啲乜嘢啊？ 系 你真系记唔起嘛？即系佢冇讲嘢噶嘛？ 系 咁有时。咁有時係 no action is an action。 佢而家新嘅角色，佢話佢要講多啲嘢，得咁樣樣。咁但係佢俾唔俾佢老闆俾唔俾佢講先 得㗎？嗱，咁佢最嗱呢阿你老友就走咗去做白宮發言人啊嘛。咁佢又留低咗呢一個即係位置啦，係咪？咁就聽聞即係可能啦，未確定嘅係咪？就你會即係有份內嘅。嗱，咁所以咧就即係我覺得嗱，今日我哋呢個就唔係做咩任何宣傳嘅 ，OK？ 講清楚啦已經。不過嗱，如果有宣傳咧，都可能係負面宣傳嚟嘅，唔好意思啦。因為嗱，但係咧你一定要謹慎啲啊，善用界，因為咧。今日咧有你嘅選民聽噶，呢度真係有噶。你問我哋有啲咩選民有冇啲咩階級嘅人聽咧？咩都有嘅。 係 由包括呢一個嘅我哋民主之父黃之峰啊，佢都係我哋嘅聽眾嚟噶，唔係講笑嘅，你選民嚟嘅，所以你小心啲啊嗱。 咁佢夠歲數做選民？ 佢唔夠佢即係佢係你個區啦，佢父母係啊嘛， 影響到阿媽嘛。 我知。 咁佢喂佢嘅政治威力，佢嘅政治威力可能可以 而家叻過你選民。 可以犀利選民嘅喎，咁所以嗱，你睇路啊，你今日咁不過咧，呢一個就唔係白虎堂嚟嘅，我哋都對你好客氣嘅，尤其是陶君仁同你咁老友，係咪先咁都揾到你嚟？ 只要呢啲係黃毓民講嘅， 嗱， 佢唔同意嗰啲人咧就話呢啲係陶君仁嘅老友嚟。 嗱，開門見山啦，講下啲問題先啦。最近咧就係你話你即係呢一個民主派咧就講即係真普聯咧就交咗三鬼方案出嚟係咪？ 交咗一個三鬼方案出嚟。 係啦，咁其實嗰個即係嗰個三鬼方案本身是不是由民主党提出先的呢？ 不是啦，咁啦，我想不是只是由我哋提出嚟嘅，因为其实大家都是有不同的意见，一路咁样即系汇合而成咁样。 系 民主党其实咧最 主要，但我记得好似系你哋早开嘅招待会嘅。 阿蔡耀昌， 我记得咧镜头里边见到蔡耀昌，跟住咧 Facebook 里边咧不停被人批评，又系我老友啦。你又话嗰个系 嗱，我喺真普联里边嘅会议里边咧，系有人同即系点咧？因为阿郑月石就想早啲就抛咗一个共识方案出嚟，于是咧就猛咁催唔同嘅政党交佢哋嘅方案出嚟，然之后点样喺唔同嘅政党里边糅合到一个所谓政党一个综合方案。 但可唔可以理解呢一个系based on民主党提出嘅即系三种提名行政长官嘅方法嘅基础咧？最早是你哋組合出嚟嘅，即係一個三鬼方案。 其實我嘅認知裏面，我唔會對號入座得咁大嘅。我就係覺得咧，民主黨最大，如果你有貢獻咧，其實我哋比較 vocal， 比較多聲係講所謂個政黨提名嗰樣嘢。 嗯嚇。 咁因為公民提名好早已經有唔同嘅團體已經提出嚟， 寫文年最早提 啦，係啦。咁我唔敢話咧，我哋啊最早我哋提公民提名，我哋唔敢咁樣講。咁我哋只係話聽，我哋係比較多提咧，就政黨提名。 不如你講下政黨提名大概你哋提出嚟嗰樣嘢。 嗱，講翻少歷史啦，即係容許就是啊、大體應該係2007年咧，人大常委釋法之前咧，即係講話人大常委講話沿用呢個提名委員會做呢個選舉委員會做提名委員會，就2017呢就可以普選行政長官，即係嗰個釋法前呢，其實當時嘅民主派係有一個所謂聯署嘅方案出嚟嘅，關於特首選舉。 嗯， 咁嗰陣時嘅聯署方案呢，大體就如果唔好 exactly 呢，即係大概五個議員呢，立法會議員普選產生的立法會議員就可以提名個行政長官。 是。 那個概念其實多多少少就是一個所謂我理解成一個所謂政黨提名。 是。 那就到民主黨今次講的政黨提名呢，我們就參考台灣的方式。台灣呢就是那次即是 上一屆的立法委員的。 台灣就是總統選舉之前那屆的立法委員選舉。嗰、那個政黨得票多過5% 咧，就可以提名一個， 咪有一定嘅合理性嘅政黨提名。因為點解咧？你唔係阿豬阿狗阿貓都走嚟參選，即係霸曬啲 airtime 時間。 嗱， 亦都可以確保你嗰、那個選民係聚焦集中係邊啲。 政黨提名其實都係唔中意聽都原諒我啦嚇，即係係間接嘅公民提名， 係 間接嘅。因為咧，你個政黨嗱，就算用你社民連啦、你上次有。8%、9% 啦，我唔知系咪咁多。咁咧 有啊，長毛十我九咯。 系咯，嗱你有8%、9% 咁樣，你咁你其實你哋個政黨，總之全港啊，即係當然你唔明 白。全港就唔得啊，我哋。 咁咧嗱，我哋加埋一個單獨提名或者聯合提名嘅，即係如果你一個政黨係得2.5，咁你咪譬如加公金啊，加新民主同盟咁，再得嗰個小黨咁樣，咁你湊夠5%咧，全港咁樣嘅咧，咁你咪可以提咯。嗱，如果你咁樣樣咧，就即係如果你咁嘅提法咧。就係、是、一係即係所受到嘅政黨係有一定嘅支持啦，俾市民係咪？咁亦都確保到咧社會裏面唔同嘅意見嘅人士咧，無論係中左右、激或者係保守民主，都有唔同嘅 fraction。 明白 啊、都可以提到，呢個係另一個 均衡參與。 係啊， 唔係老實講，你問我，我係支持政黨提名嘅，亦都支持當然公民提名啦，你都唔會反對啦。 唔會一定支持。 但係我有一個問題，即係你關鍵就係在於其實係嗰個民主化的提名委員會啊嘛。你哋都擺呢個落去。 呢、這個政嗱呢、這個呢、這個咧就點樣？呢個嗱我哋有擺，咁但係真普聯都有擺嘅。咁嗰個我哋就唔可以當基本法就唔存在。咁只不過咧就即係公民黨就講啊，公民提名就抗衡呢、這、一個即係、就是、篩選。 明 白。咁就嗰個就變咗係一個 明白。 即係。 点解唔直接啲咧？要求根据基本法158条修改基本法，取消提名委员会。 咁呢个系大家嘅理想啦，系嘛？如果你其实你嗱，如果你抹开咧，如果你抹开晒所有嘢咧，如果从零开始咧，其实你从零开始，即系冇提名委员会。公民提名，坦白讲句咧，即系我支持，但系呢个唔系一个世界上最多人。 唔係普遍， 唔係最多國家使用嘅方法嚟。 因為你有政黨喺度。 係啦，其實最世界上最多國最地方使用嘅咧就政黨提名。 係 啊，即係最普遍使用其實就係政黨提名嘅。因為你老實實咁又係啱嘅，又唔係錯支持嘅，因為你有咁嘅提名委員會搞陣篩選嘅，於是整個公民提名同佢平衡翻。 係 咁，但係如果你計咧就點咧？如果計一個即係 practical， 即係個較為即係仲阿習近平講務實啲咧，喂，你務實啲喂。喂，政黨提名有個客觀好處，一有唔同嘅 faction。第二，喂，你一政黨提名就要等啲政黨咧，講數又好，組織聯合政府又好，組織聯合呢一個嘅即係選舉陣線都好， 方便啲啊嘛。 你組織咗出嚟，將來你要執政噶嘛，你選到出嚟要執政喎，或者執咗出嚟做反對黨喎，係嘛？咁你先要贏到噶嘛。 咁不過而家有啲朋友佢會咁講啦。嗱，雖然我都識答佢嘅，但係不過我想問咗你先，就係佢啲朋友就係話香港係冇政黨法㗎喎。 嗱， 咁你點處理呢個 問題？有嘅。嗱，香港冇一個真係完整嘅政黨法。其實喺嗰份文件裏面咧，其實政府咧喺幾個法例裏面咧，就一佢將我你抄曬所有相關嘅法例嘅，就 喺嗰个行政长官 行政长官自己本身都可以脱离政党，咁佢有啲定义啦。 佢有定义。 第二，喺立法会选举都好，或者各级选举都好咧，佢都有所谓政党或者政团咧，要点样注册个 logo 啊，相关嘅规管喺度嘅。你将嗰啲法例执翻出嚟咧，已经系够用噶啦。 明白。喂，但系嗱，今次我哋针对翻啲焦点咧，就系、是、你民主党俾人批评就话。唔係缺一不可嘛，唔係捆綁， 唔係俾人批評，我哋自己出嚟澄清我哋唔係 ，OK， 係咪戇居咗少少 咧？你可以話戇居咗少少，但係我要咁樣提， 點解咧？ 嗱，我好老實咁講嗱，唔怕俾人批評。咁阿李卓仁喺我哋內部會喺今日星期四嘅會議裏邊咧，佢係講得好清楚。唔好將方案同埋底線混淆一齊。 嗯， 咁啱嘅喎。咁咧，如果能夠做到方案同底線唔好混淆埋一齊嘅時候咧，咁啊唔需要澄清。但係 我想問一下，底線係咩嘢咧？嗱， 其實咧， 底線係咪已經公開咗咧？想問民主黨，或者係真普聯嘅底線係咪已經公開咗？ 我唔代表真普聯。 唔係，但係你係咪喺個記者招待會嗰度講咧？就話現階段 嗱，我 係接受真普聯呢個方案嘅。 嗱，我講一次先。 係 嗱。有三個問題啦，逐個逐個講。我先答咗咧， 兩個啫。 係嗱，先答咗。 你嘅底線係乜嘢？ 呢一個嘅聲明咧，多多少少反映我哋嘅底線。 係 OK。咁咧就真普聯嗰個係一個三軌嘅完整方案。 係 OK。咁呢一份咧聲明咧就反映我哋嘅底線嘅。 係 嗱，有人批評我哋喂將底線同埋方案咧就夾埋一齊講。喂，咁、那個方案咪講個方案得啦，唔使咁快講個底線啦，咁樣。 係係係。 其他人其他政黨咧可以咁做，我坦白講句，弊政黨咧冇呢一個光環咧咁樣做。如果我哋今天唔講咧，第日咧做底線同個方案，個方案同個底線唔同嘅時候， 堅定可信民主黨。咁你嘅底線係咩先？我想問。 嗱，我哋嘅底線呢個清楚啦，其實即係多多少少咧，對一個有政治篩選嘅選舉咧，或者提名嘅過程裏邊咧，我哋係唔會接受。 咁點樣確保一個制度一個機制係冇篩選？提名委员会得唔得咧？ 其实政党提名得 嘅 喎， 政党提名得嗱，好啦。咁如果你话嗱，如果你而家嘅讲法，点解广受批评就话缺一不可咁？佢唔要公民提名，即系如果我系阿爷，唔要你政党提名，睬你傻，我俾唔俾你立法主导，亦都唔冇政党化，亦都唔会确认你啲政党，屌咪剩翻民主化的提名委员会？ 睇个提名委员会，佢系咪真系有筛选咯？ 咪 PK？ 如果提名委员会嗱，老老实实提名委员会如果有筛选，我哋都系反对噶。 而家个机构提名嘅方法，你反唔反对？ 反对。 如果而家 个嗱好具体化， 一百五十人提名， 而家具体嗱，而家居嗱，而家讲咧，嗱，你而家喺度猛暗戳我啲底线啦，嗱， 我帮阿爷戳你， 唔紧要，你帮我戳冇所谓，嗱， 你有六票。 如果而家讲紧好似谭妙忠或者梁爱诗所讲嗰一种机构提名，即系又要即系成个选举委员会投一个过半数。即系你入你 全票制， 系啊，全票制咧唔使劲啊， 即系起码民主党嘅候选人要攞六百零票。 咁我想请教一下你，咁嗰、那个如果佢系用翻委员制嘅话咧， 系 嗱，以前跟翻以前 一百五十人，一千 几百人参照选举委员会。 嗱，如果你要我咁坦白咧，我就话俾你听咧， 你系制嘅， 你署名方案咧，我都觉得系有保留， 系得啊，保留 嘅，即系咧，你署名嘅方案咧，佢仲有一个你明明佢都系投两次票噶嘛 吓。 系啦，佢都有所谓叫有嗱，你要分开就李柱明同汤家华个方案嘅分别。汤家华嘅分别咧就系够百五个就入闸，仲有扩大嘅选举委员会。嗰、那个咧就点咧？你系咪有筛选咧？我唔同你拗啦，因为原有个选举委员会咧都系有筛选嘅。所以如果你问好拗文嚼字咁计咧，咩叫有筛选都系有筛选嘅。但系如果我话咧冇俾原有嘅选举委员会。有額外嘅篩選你就明啦。 唔係咁，而家我問你啊，就係如果係湯家華嗰百五個就可以入閘嗰、那個， 你殺唔殺？ 同意先， 殺唔殺？ 可以傾，可以有基礎傾。 喂，但係今 咁呢個你都啱啱講咗話係有篩選啊嘛，咁即係話其實民主黨係可以傾係有篩選嘅，啱唔啱先？ 唔係，冇額外嘅篩選。 點樣額外篩選？ 冇額外篩選。 因為嗱，我都話咩叫篩選咧？你即係如果你要有一個所謂叫做絕對嘅篩選咧？咩都有绝对筛选嘅，吓四十周岁都系绝对筛选嚟嘅 ，OK 吓，唔好讲绝对筛选啦， 呢、這个明啦，明啦 ，OK， 咁咧就我哋即系话所有个基础， 吓 个基础就系相对原有选举委员会，嗰个就系个基础，吓差过嗰个咧就一定唔使倾噶啦， 即系话如果好似梁家杰、何俊仁咁顺利可以提名到参选行政长官，你哋冇所谓嘅 ，OK 嘅。 有得傾， 有得傾， 即係可以接受得到咁樣。咁如果下次 真接唔接受咧？嗱，坦白講句，嗱，我要喺呢個階段講，今時今日咧，民主黨咧係支持呢一個佔領中環運動嘅。啊、OK， 咁佢哋咧有個即係幾部曲嘅，其中一部曲咧，亦都係要一個所謂社會嘅 公投。 有个所谓电子嘅公投，接唔接受？嗱，我假设咧，方天下得，唔好话方天下，就假设，哦，政府就接受咗汤家骅方案 ，OK， 真系我哋话有得倾啦。喂，我哋系咪食嗰个方案都好啦，都要经过嗰个公投嘅洗礼嘅。 明白， 系啊，即系唔系话今次今日民主党话咧，我哋几个六条都倾完啦。 喂，咁但系第一次嘅公投，唔系九成人赞成公民提名咯。 咁你 咁唔系仲唔系对民主党嚟讲一个最重要嘅指标？ 咁系咪大家嗱？咁我又问反问你哋，系咪汤家骅嘅方案大家都反对？ 系啊，冇错啊，你讲得好啊，真系好啊。 好， 公民提名不可话佢讲完。 OK， 咁大家又咁我好清楚啦。咁呢个系一个好好 嗱，而家 唔系我嗱，咁咁啱，我 明白。咁所以我要问清楚你啊， 我唔系 嗱，公民提名系咪不可话佢？ 咁我哋而发咗声明啦，唔好再讲一次啦。 系啦，即系唔系啦，系咪？ 点解咧？点我想问清楚啫，点解你觉得公民提名唔系不可话佢，而系唔需要坚持一样嘢咧？你觉得共产党真系会喺嗰1200人里面就算退到10000步，即系好似何俊仁同梁家杰咁样， 其實真普亂你都傻？唔系真普联咧，就叫我哋呼吁咧，就以后再唔好讲咁多。 大家 公民提名不可或缺，或者唔好再讲公民提名并不是不可或缺咁样、啊、叫我哋尽量咧就唔好讲咁多。 不过你又再想问一下咧，如果咁样样咧，咁电子公投嘅意义喺边度？ 系咯。 咁如果你话 你都唔 follow， 原来嗰个结果唔系你哋想见到嘅，你哋就无视嘅话，你要个公投嚟做咩？ 如果电子 咁，如果你系纯粹系你话，哦，如果唔啱听，咁咪唔听咯。如果话电子公投公民提名系得20人支持嘅，哦，跟住你就会 follow 呢样嘢，有九成嘅你就唔理，系咪有咁嘅情况啊？ 唔系。 咁点解而家民主党会话唔系不可或缺咧？ 先咁， 喂，咁系咁啦。 唔系，因为 你谂谂， 系啦，谂谂啦。 转头我哋翻嚟 吓，谂谂点答啊？ 唔使谂，我即刻答你啦。不过你要答。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一边。HK Peanut 香港花生， 日日讲大话呃鬼人民，民主政棍虚假特勤，暴露真面目叫我激愤，惩罚你是毫无疑问。前线旧日主席麻木贱卖公义，过分自私地欺骗我哋，全面为着私利情操道义可出卖，民愤皆兴怎可多公众责备，民主党怒战下跪共匪，放开人民可不理，为只要议席卑鄙的你又战又恶死，望住一大扎狗党互喷，民主派累中间不分，誓用新力量对抗黑暗，民意是无惧抗争，日日讲大话呃鬼人民，民主政棍虚假特勤。 展下去的，历史一定会唾弃这些人，是吧？出面的人都估到结果是什么，我刚才下面我跟你说这件事呢，到头来大家做完长苏就收工的了，唯一有得救的就是大家冲入政府总部，你够不够胆，现在出面的人当这个议案被否决之后冲击了政府总部，我看你就不够胆，但是奈何香港人就跟民主派一样暗春。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在高墙和鸡蛋中间，我们永远站在花生那边。 HKPeanut 香港花生。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 大军阀。 喂，翻嚟第二节啦，刚才咧我哋提到咧关于 点解叫大军阀， 佢用咗我的名字陶君衡啊嘛， 食字啊个军字， 食字啫、哦、即系要 本来就叫正规军嘅， 要本来叫正规军啊。而家叫大军阀，即系型啲啦。 得啦，冇晒出嘅问题。 土佛 ，OK， 得，好啊，继续讲。 我而家土佛， 我答翻你个问题。 系啦，嗱，我总结一下个问题先， okay, 可能有啲人唔记得咗。第一，点解公民提名不是不可或缺 ？OK。第二就系点解电子公投已经显示九成嘅人都支持民主党作为一个民主嘅政党，面向民意嘅政党，点解你哋唔撑？ 嗱，老老实实。那個公投我都有參加，我朝頭早一早就投咗、嗯，我都有投呢個公民提名。 係，你當然啦， 梗係有啦。嗱，你明唔明咧？當你我支唔支持嗰樣嘢，我支持。但係當你冇你唔係問 堅持， 你冇問我，如果冇嗰樣嘢，我改到第二樣嘢，我接唔接受？係，咁簡單邏輯啫嘛。不過你要解讀成為就嗰樣嘢就係、是、起碼我今天我講清楚我嘅態度。OK， 我費事將來俾人哋抽頭算帳，我講清楚啫。OK， 但係我哋都話咧，我哋即係有三，即係點啊？佔領中環有三部曲，去到最撚尾個部曲，如果佢哋唔加唔改咧，佢就話到到啊政府已經唔接受曬所謂民間嗰啲方案啦，到到政府嗰個方案啦出嚟嘅時候，仲要投一次票，接唔接受嗰、那個？如果唔接受嘅，咁啊否決佢；接受嘅，唔係唔接受否決咗之後，跟住就呢、這、一個佔領中環啊嘛。系嘛？咁嗰个位咧，我哋民主党都会配合。 唔系，总之嗱，总而言之好简单啦，唔好讲得咁复杂啦。就系、是、如果六月有个全民投票的话，嗱，姑勿论我同唔同意嗰个改再 讲啦。和平中环嗰、那个一嗰、那个系第二次投票，我哋讲紧第三次嘅投票。 好啦，咁总之吓，嗰、那个投票出嚟嘅结果，如果系支持大比数支持公民提名的话咧，咁我想问啊，民主党系咪会坚持公民提名系不可或缺先？ 我都话啦，我哋嗱，你唔好问我啦。我都系睇翻呢一个所谓占领中环嗰个图，佢、去到最嬲尾咧，你而家唔系讲第二次，讲最嬲尾嗰次。我而家唔系讲第二次，讲最嬲尾嗰次。佢都系政府提出个方案之后，政府即系俾政府即系否决晒我哋啲方案啦，唔好否决，即系唔接受。政府提咗自己嘅方案出嚟之后，佢嗰个方案系冇公民提名嘅时候咧，都俾民间公投一次。嗰、那个接唔接受？我哋会参考、 那個。 你会参考定系你会一定会执行？嗰、那个出嚟嘅民意 系咪 follow？ 我哋你讲清楚啦， 我知嗱， 唔同都系参考。 去到呢啲位嘅时候咧，我而家唔系一个所谓提早去宣布嘅时间，但系我哋嘅意向咧就系、是、嗱，即系因为而家你个录音嘅，即系将来会俾人哋用嘅。 而家 live 而家系 我知咁样，但系我哋从但系我哋咧，我哋会系一个我哋嘅谂法都系跟呢一个咩嘅。跟呢一個佔領中環嗰個 follow 係啦， 即係所以一定會跟隨佢嘅。即係總之，如果到時話公民提名係一定要喺裏邊，如果唔得嘅話咧，就要否決政府方案。 唔係你咁解，唔係你又將我撈亂咗。 我唔撈亂嘅，嗱你慢慢講。 即係未必 follow 啦。 唔係 你慢慢講，嗱你慢慢講，你慢慢講，俾你講，你慢慢講。 去到最撈尾嗰次，嗱第二次我當你第二次公民呢個全民投票 係。 大家支持咗有一个所谓叫做公民提名喺度，好啦，咁、那个都唔系最后，政府唔接受，政府攞自己嘅方案出嚟，跟住咧和平占领中环一班人啊嘛，大家倾哦，再整多次公投， 那個公投出來的結果第三次政府的方案那個方案先由我們會跟那個方案贊成或者否決政府的方案。 如果第三 看回具體的情況就是說呢如果政府提的方案佔領中環的人投票反對政府的方案那民主黨怎麼投票 呢沒錯是 跟佔領中環的決定 Sorry 跟個公投 Sorry 聽不到聽不到聽不到 跟個公投 跟個公投那即是反對否決政改方案如果是這樣 什麼叫反對政府的 方案因為政府提 有機會 有機會即是否決政府的方案是 不是如果第三次公投即是那個公投呢就是贊成或者是反對政府的方案、 啊、 如果那個公投的結果是反對了政府方案那就去佔中咯 是 那就都反對咯我就跟他咯 是是 不論那個公投現在是不是他未定的 他未定是一定是電子定 是辭職的未定的啦未定如果最後可能是這個未寫清楚如果最後是辭職公投你都會跟的嘛是不是一樣照跟的啦沒理由那麼傻仔的嘛有80萬票反對政府你都會什麼 的嘛想回頭那你想不想這麼快說我們不覺得是必然是缺一不可呢、嗯、 大家都是這樣的我就解了給你聽咯 不明 白還不明白 你跟我們鬥爭你都 未公投如果你說第一次不算了那第一次又輸了九成了 我們的解說 這麼快放棄這麼快認輸又未佔中、嗯、 我們是 我們有十萬人堅持十日不走政府讓曬步了那民主黨就吃死貓這麼快就已經褪曬太就中了黃老邪的講法說你是投共是吧唔係我等你唔抵咋我唔係隔你呀。 即係話晒今次嘅佔中行動民主黨都好積極參與呀。 係咁我哋都冇呀我哋鍾意點鬧點唔係你鍾意點鬧 唔係鬧我得我。我揶揄下啫我。 咁你可以話我哋政治智慧唔夠你哋高嘅你哋鍾意玩得好清楚好精彩就但我哋好講得好清楚我哋。 係、 嗯。我哋唔會話今日我哋食即係點呀有幾句唔講得清楚 係、 啊、將來呢俾人哋抽後算帳你話我保護自己就得但係我哋好坦白又得、啊、我只係話聽呢就今天呢我哋講得好清楚、 啊、 我哋就唔會好似上一屆咁因為我哋自己都冇經驗咁吸收啦話同埋都上一屆都冇呢咁嘅配備喺度 係 去到最後尾我哋起碼都經過一個全民投票嗰個過程接唔接受政府嘅方案 係 嗰、那個係一個關鍵嘅。咁當然，如果你話到時即係我知道而家學民思潮想推呢、這、一個電子投票咁樣樣，唔係推呢、這個辭職公投。 辭職公投。 咁但係咧就即係而家呢一個嘅佔領中環咧，就佢個安排暫時仲推緊呢一個電子公投咁樣樣。咁啊睇下呢個運動將來嘅發展。 嗱，我嗰、那個那個辭職公投嗰個，我稍為再等陣，我想再討論。嗯、不過我想再講一講咧呢一個，即係我想問清楚你個問題先啦。我啱啱聽到嗱，你話咧公民提名咧可以劃缺嘅係咪？咁冇理由咁傻仔。如果佢係俾我哋譬如湯家華方案，我哋可以商討噶嘛，係咪？冇理由咁快就拒絕㗎咁樣。咁我聽到你話， 唔係嗱，好簡單啫。如果用呢、這、一個用，因為你有呢、這、一個所謂佔領中環嗰個流程喺度咧。如果最後尾嗱，我好現實點講，嗰、那個公民提名、政改提名，差唔多即係政府咧，或者即係中央政府幾個即係大官咧，都講曬，佢都即係有，即係覺得比較公關，就話聽啊，即係同基本法就仲好大距離等等呢個説法公關啫。實際上大家都會估計佢唔會嘅啦。如果用你哋嘅邏輯，冇公民提名就冇公民提名就冇嘅，唔使傾咯。咁啊，學聯嘅秘書長講得啱嘅，六月可以佔中嘅咯。 係， 嗯。是吧 即是因为你觉得阿爺是不会俾。 咁大家都咁估㗎嘛唔通你觉得阿爺会俾公民提名咩、嗯、 真係呀。咁政党提名系咪可以帮我划决呢、okay. 你好提倡政党提名 系 嘛 系。 咁政党提名可唔可以拎走呢 嗱我觉得呢如果你有即係政党提名加呢一个加呢一个提名委员会因为提名委员会 实啦 系啦。咁就够杀。咁你有公民提名。 政党提名委员会。 政党提名委员会咪睇佢有冇呢一个即係新嘅篩選、 哦，所以政黨提名可以拎走嘅，即使你今日咁多提倡都好， 系 可以拎走。 其實冇話可唔可以， 唔係 嘛，最終 你好提倡嘅呢樣嘢，可以拎走。 政黨提名可以冇，刀殺 公民提名又冇，又殺。 咁咪即係政黨提名委員會頂你。 唔係其實啦，阿善生俾我唔係有啲嘢。 阿佳哥，我想補充一句咧，就係、是、啲人點解會覺得即係而家民主黨越嚟越 係咪講得大啲就叻啲嘅咧？ 唔 係，係咪講得大啲就 咁？如果咁樣樣，其實咧， 嗱我 你剩翻提名委員會，咁你而家真係條底線條底褲都露埋俾阿爺睇，就係話屌我都 我都話冇底褲咯，我係免褲底褲都係嗰條啊。 咁啊，咁使乜佔中 呢？咁我都咪跟呢一个咯。我而家未 咁辛苦， 你唔使跟呢一个啦。我话俾你听嘅善用界根本公民提名喺而家嚟讲就系民主派最大嘅共识嚟噶嘛。 HCF 嚟喎呢个系， 系我哋最大共识嚟噶嘛？点解我哋会褪到你所谓话啊？我免裤底裤其实就系、 是、都系改条底裤， 就系、是、改革提名会。其实所谓改革提名会就系话你而家咧想拎走嗰个机构提名，如果咧佢唔系机构提名的话咧， 都杀 你系有得倾嘅。 我问你。 咁好清楚， 我又调翻转，我问翻你，我问翻你，咁系咪即使你听日已经可以占中噶咯？因为你 如果是你上街听日同我占中，我可以听日去。 我唔好咁讲，你唔好， 你唔好同佢斗大数。 我唔系斗大，我真系嘅。不过我认真嘅， 因为老老实实，系咪你哋觉得阿爷会俾公民提名，阿爷会俾政党提名？ 睇下我哋点样 做咗先啦。 睇我点样斗争法。 冇错啦， 我哋要佢付出几大嘅代价。嗱，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分歧嚟噶。我同何俊仁都倾过一次，我话你唔相信群众，你唔相信群众有个能动性，同埋佢愿意为自己嘅理想系付出代价。所以咧，我哋系有分歧噶，喺分析上对群众有分歧噶。我对佢仍有信心，虽然我都知道大部分香港人都系契弟嚟噶，但系而家你俾我哋感觉到失望嘅就系、是，喂大佬都未， 我从来都唔俾希望你。 我知道，咁我哋唔会失望嘛？你想话俾我听就 系，你唔想 我都未斗，你就已经两条脚缺咗，你都杀大佬，大佬 你哋嗱， 你点知好多香港市民支持咗民主党咁多年咧？其实佢失望就喺呢度，你明唔明啊？系策略嘅分歧，对问题嘅睇法有分歧，同埋你唔相信自己，同埋你睇咗共产党大。 我谂而家已经系分即系点啊？大家已经即系点啊？即系泛民已经系各具山头噶啦，大家即 唔系？但系呢个起码原则冇分歧啊，策略有分歧啫，系嘛？除咗某啲 冇各唔各具山头嘅善仲佳，我老实讲，如果一个公民提名系大家共同可以争取嘅嘢，你亦都话你系会支持占领中环嘅。咁既然系咁，我哋咪就攞呢个嚟占领中环。如果共产党唔答应，我哋就占领中环，或同埋否决政改方案，就咁简单啫嘛。你准备好否决政改方案未啊？个问题系， 我未跟 民主党准备好未啊？ 未。我是跟这个即是占领中环。 同埋我觉得个问题就是呢，即是不大家这个可以再。 我仍然都是想。 再交流啦。 我你哋是好希望否决到个政改方案。 不是。 我是好希望通过到一个冇筛选的政改方案。 不是，但是怎么 operate 啫？怎么 operate 一个不是这个关键问题来的，赵家。怎么 operate 一个冇筛选的。 我都话啦，个行政长官选举。有冇筛选是一个相对的。我说相对这个即是2007同埋12年嗰兩次嘅特首選舉，嗰、那個入閘嘅過程裏面係冇個新增篩選。 咁所以而家你答我一句啫，你係咪爭取緊去取消機構提名？ 我可以話俾你聽，有機構提名，即係嗰個機構提名，如果係體現咗係所謂好似梁愛詩或者譚耀宗嗰、那個，即、就、係、是、要過半數咧，唔使 反對， 一定反對。 如果1200人裏面有150人。好似上一次何俊仁咁样， 所以 你杀 嗰、那个你杀啦， 可以倾。我而家冇话杀。如果你 okay, 如果呢、這个如果话呢个公民公决连嗰个都反对埋，咪反对咯。 咁我老实 唔系，我觉得其中 嗱，如果你嗰个全民公决，我假住如果全民公决连汤家华都反对，咁咪反对咯。 咁如果你连呢、這个你以呢个嚟做底线嘅话，你今日讲呢个公政党提名都嘥气啦，啱唔啱先？ 公民提名， 我哋讲公民提，唔系我哋讲公民提名，其实就系话我哋每一个嘅香港嗰个市民系有平等嘅提名权啊嘛。 系， 但系当你去话啊，其实唔系噶，我个底线咧就系、是、只要咧佢系变翻做委员制嘅，150个入闸咧，我就制噶啦。如果咁样嘅话，咁 可以倾， 唔系咁我哋啲香港市民去咗边咧？即系我哋嗰个提名权去咗边啊？咁你同我讲话哦，唔系嘅，我哋讨论呢一个扩大提名委员会咪得咯。咁但系个问题系票票不等值啊嘛。咁我哋话我哋要平等嘅提名权、参选权、投票权。咁呢啲其实民主党坚唔坚持嘅咧？系咪企喺我哋呢一边啊？个问题系， 我相信有分歧咯。 点解咁谂咧？咁点解你会咁去考虑咧？我想问，点解咧？ 考虑就系我都系好希望能够落实到真普选，一个冇筛选嘅普选。 点解会？你哋有咩因素？你会谂就系、是、呢个，你都会考虑呢个方案。 我哋大概行咗30年啦， 系 系啊，我八四年，我八四，唔系攰啦，我八四年开始高山大会，吓、啊，今年咧2014。 其实如果你攰，会其实唞下会好啲咧。 阿陶君衡， 我帮佢讲啫，我帮佢讲啫。 唔系，因为呢啲系好多即系市民对你哋嘅质疑咧。如果你哋觉得攰，咁不如唞下啦。 我冇话攰，你 啱啱你讲话，你觉得攰，因为而家高山大会到而家已经30年 啦。我冇讲过攰字。 有嗱，咁呢个就唔同你争论啦。嗱，不如我问你少少第二啲问题啦，就喺、是、个三鬼方里边咧，其实头先听众都听咗你讲咗咁耐啦，其实你已经暗示咗有一个次序之分噶啦，喺三鬼制里边。 因为我最想实施咧就系呢一个， 唔系想唔想，系你实际已经帮佢排咗一个次序。 你 set 咗 priority 出嚟， 系咪？因为第一一定系呢个提名， 你听 一定系提名委员会，因为我依个帮佢搣个 confusion， 睇下可以反对我嘅。 Okay. 提名委员会因为系基本法里边有嘅。第二就系呢个政党提名，就系、是、民主党提倡嘅。第三就系公民提名，佢话可以划缺嘅，系咪？个次序系咪咁样？ 因为上个礼拜六咧，你俾我讲啦。上个礼拜六我哋都上个礼拜六我都请过即系亲民党嘅台湾嘅亲民党，佢哋讲佢哋嗰个即系。就是 宋卓瑜点样攞公民提名嗰啲啊？ 佢哋都同方法，佢话用咗4,500,000-3,500,000咧，就我嚟攞呢个公民提名嘅。 你唔知佢戆居嘅，你唔知啊？ 咩 啊？民进党啲人提名佢嘅，你唔知啊？你唔好听佢讲啊！ 你冇听民进党嗰啲摆街站去帮佢攞签名啊？ 或者民进党动员啊？因为佢想出嚟拆票啊！ 我知， 唔紧要，不如继续 嗱咁样样，咁就咁因为嗰个人系亲民党嘅人嚟噶嘛，系佢哋都有埋 PowerPoint 介绍嘅， 系 OK， 咁即系亲民党同你即系亲民党有唔系 ，sorry， 民进党有佢个版本， 有佢 version 咁亲民党有亲民党嘅版本咁样样咯， 嗯， 咁 即系你觉得唔容易做嘅，咁 用佢嗱，即系佢有佢嗰种啦，当然佢当然嗱，台湾嗰种方法，我相信亦都唔系我哋香港应该学嘅。 如果香港 1.5% 系好多嘅，其实喺香港嚟讲都 就算你而家，就算你讲到而家，我哋 真不1% 都好啦，都唔容易嘅，因为佢嗰种方法咧，嗱，我相信香港咧就将来唔会，就算做都唔系咁做，因为香港而家要三样定四样嘢啫嘛，要你个名 吓、 啊，要你个身份证号码 吓，冇错， 要你个住址， 系 住址，住址， 冇错， 加埋个签名， 系冇错， 要四样嘢啫嘛。嗱，佢哋嗰边咧，台湾咧就威衰嘅，仲要你影埋个身份证， 系。 咁如果你香港咧要影个身份证俾你啊，哇！我谂你自己是几时先签3万个翻嚟啊？ 唔系咁，我觉得 用原有嗱，当然啦，我谂公民提名大家都假设咧，就用翻原有嗰个 立法会 基础 普通选举嗰个方法咁样。 冇错冇错。 咁但系你唔好睇小啊，即系魔鬼细节咯。到时啱啱佢整啲啱啱，你知道而家立法会啊啱啱过半数，将啲公民提名嗰啲乜嘢呢啲咁嘅行政程序，啱啱要你影个身份证出嚟啊，大家都几系嘢。 唔系，我觉得我同阿 嗰啲系本地立法 会。阿佳哥有一个基本嘅分歧，就系我哋对共产党嘅信。任嘅问题，你可以信任佢上一次俾何俊仁同埋梁家杰入闸，根据100同150人嗰个标准，800人小圈子同埋1200人咁系咪？但我真系唔相信，如果我哋有机会赢嘅时候，佢系会俾你入到闸咯。你真系信佢？ 咁我冇话信唔信嘅，咁我都要信就系历史嘅记录嘅。咁你历史又真系两次阿梁家杰同埋阿 咁，因为佢肯定你唔会赢佢啊嘛，投票上边。你明唔明白啊？因为梁家杰同埋何俊仁入咗闸之后一定输啊嘛投票，但系今次有可能民主派会赢嘛？我哋6成票，如果我哋入咗闸会输啊嘛？ 边有6成票啊？ 即系5成5啦，5成5比4啊5嘅话，佢有机会输佢制噶啦。 今时今日啊，泛民咁分裂啊，大佬点可以聚焦到个5成5啊？我又唔觉得会聚焦。 系咪因为咁嘅原因，所以你哋宁愿用呢一个嘅提名委员会提名，冇搞公民提名？ 即系所以你话横掂输，所以提名机制都冇所谓。 唔系，千祈唔好咁讲。如果有个方案，等喺立法会里边有公民提名嘅，我一定支持。 系。 嗯， 系， 我一定支持， 系， 我讲一次。 咁你唔系啊？咁你同我争取咪得咯？我哋一齐争取咪得咯？ 一齐争取都冇问题啊。 不如你讲翻个三鬼嗰个次序先啦。 好啊， 讲 下 次序。真保联 已经讲咗好多次， 分咗。 嗱，你哋中意嗱矛盾咧，越讲越大嘅。 系， 你中意再挑动矛盾。嗱，真保联琴日已经开完会议，大家少讲啦，唔想再讲啦。 系， 今日大家想讲施政报告，讲施政报告。但系如果你继续挑动矛盾，挑动民主党，再挑机民主党，喂，挑咗咁多年啦，仲挑唔够咩？ 唔系故意挑嘅，唔系因为你 我哋都讲得清楚啦。你可以执住我哋啲文稿都够啦。你中意揸住张嘢，咪闹够本咯。 嗯， 系咪？仲使唔使咁样去再闹咧？ 其实我哋都唔系话即系好恶言恶。 我都已经讲得好清楚，我哋系会跟呢一个爱与和平、占领中环， 我哋最后尾嗰条票点投，我哋会跟佢吓。啊、OK， 但系个问题就系、是。我 都话我 同你， 我同意，我都话大家都唔，但我说服唔到你，你都说服唔到我。大家 唔系 大家保持一个即系分歧咪得咯。 尝试说服我哋噶嘛？嗱，譬如你就算 说 服到 我， 我 放你 说 服你哋啦，已经 可以 放 弃 咗好耐。 我放你说服，因为你系都要说服其他市民噶嘛，你唔系净系说服啲。我哋咁样，譬如话我哋系说服唔到嘅，我可以接受你讲呢句嘢。 我亦都去嗱，我 身为一 个民主 参选嘅人，你唔会放弃说服任何一个人嘅机会嘅，我相信系咪？ 我亦都收到， 因为冇一个标签知道，譬如你落咗街，你都话今日落街站去同你街坊接触，你唔知道佢究竟系咪你嘅支持者，你都会接触。 我收到啲支持者就话：喂，政治要妥协噶， 系 呢啲咁啊， 唔系善用街我都妥协咗啦。我哋已經妥協咗啦，點解啊？因為我哋話有公民提名，有政黨提名，另外有一個提名委員會，我哋嗰個係特權委員會嚟噶。我哋都冇話我，因為我哋堅持普及而平等，而我哋一定不能接受提名委員會，然後要撕毀佢啊！我哋冇講啦，我哋話三個方案，總之你三個方案都殺。OK， 即係話你擺出嚟三個，我哋。接受你嗰个特捐狗咯。 头先你咧就话咧就民主党好好似对中共好似好信任咁。 我怕系咁啊，系咪？ 我觉得就大家对即系大家好似觉得咧，而家北京咧就好似挨紧大家咧就我而家好想香港普选啦，唔该你过咗我啦咁样样。你哋设翻啲关卡去限制佢，你冇咁咧我就唔俾你咁样样。 你惊我哋乜都冇，系咪你意思？ 基本上咧，你问我咧，根本。我而家嘅分析，我而家嘅估計咧，其實就呢個成個普選咧，能夠落實嘅機會咧係好細， 所以就殺咗啲就殺啲先，係咪？ 嗱，我再講咧， 係 而家成個即係主管港澳政策嘅系統咧，都係鷹派， 係 啊，由張德江開始， 係 話不投機半句多， 係 嗯 ，OK， 跟住咧民主派就即係有分裂啦，係嘛？就算人哋想同你一個合。好似2010年咁樣，北京真係揾人同你傾，揾邊個同你傾？邊個代表到民主派？邊個話到事啊？呢四分五年都唔知邊個代表邊個，冇一個所謂整體可以代表。喂，爭緊講數， 冇。 第三，梁振英，你信唔信佢想落實真普選咧？佢又要寫個報告上面，又要同意，佢會同阿爺去搏啊？係嘛？佢會唔會代表香港人去拗個普選翻嚟啊？唔會。 呢啲客觀現實咧，我認同你，但我依個一定要截一截你。但 係 點解你會支持佔領中環呢？ 如果係咁， 如果你覺得係唔能夠同共產黨做任何嘅 bargaining 嘅，咁點解你覺得佔領中環係可以令到香港市民可以行出一步？ 唔係，其實 你問我 客觀環境咁差， 嗱你問我 點解你仲支持佔領中環？佢意思係 佔領中，你問我都唔覺得透過佔領中環可以逼到阿爺去妥協到嘅。阿爺北京咧，得北京咧就點咩？從來就唔咁啊！郭柏川都講埋啦，基本上第十八條啊嘛，係咪講埋啦？ 咁即係你哋唔係好真心誠意支持佔中嘅啫。 佔中，但係佔一鋪咯，佔咯，佔到佢拉曬咪入去咯，坐完出嚟創翻出嚟咯，咁。都要做咁解嘅啫，你问我， 即系你觉得占咗中都未必可以得到我哋想要嘅嘢。 我唔系觉得系， 但系都想 唔系你呢句系，你呢个我欣赏你呢句 老实吓， 你呢句好老实。不过我就觉得你我应该咁 唔紧要啦。嗱，老实实嗱，你哋个策略嗱，老实实，如果你嘅策略得嘅，咁啊最好你做到个普选俾我。 嗱，善良家，我觉得咁样，你又唔好成日以为咧。嗱，你又唔好。 如果你个策略得嘅，咁啊 你嗱，你唔好成日以为咧，我哋就系我唔知你系咪咁谂啦吓。可能有啲人会以为就系，譬如可能系譬如社民联啊，或者其他激进派嘅政党就系，你搞散嗰个政改咧就最好噶啦。啊，唔知边个益边个咁样。我觉得呢一啲嘅即系阴谋论或者啲咁嘅谂法咧，就应该要搬开啦。因为嗱，连月生都讲咗噶嘛，我哋应该要拉到呢个方案准备。点解？因为喺基本法里面系写咗噶嘛，呢一个系最终嘅一个嘅普选嚟噶嘛。嗱，万一如果佢俾你哋民，我唔理系咪你哋民主党最后六票赞成定系嗰四个啦吓。如果真系通过咗一个有提名委员会，我话当系一个委员制都好啦。如果通过咗嗰个就以后都系我哋嘅普选方案嚟噶啦，冇得改噶。咁喂，我点对得住我啲子孙啊？我系咪同佢讲话系咪香港有啲特权人士可以投噶？所以我哋呢啲基层人士，我哋系冇得投噶。我点对得住佢啊？ 唔系 你冇调 翻 转呢样嘢啊？ 调翻转头，我补充 即系我宁愿否决佢， 冇错， 我都唔可以俾佢错。 你明唔明白？更加簡，我否決佢，我有得改啊！第日 更加簡單， 我有得再跑啊！如果你話你前幾日你話啊，我哋好攰啦，我三十幾年啊，可能你話你冇攰或者你乜都好啦，我唔理啦。有其他你嘅民主派嘅盟友覺得攰都唔緊要嘅，呢、這個世界一波一浪又接一浪嘅，你睇下學民思潮又嚟噶啦， 一雞四雞 又嚟噶啦，又有其他。可能民主党 阿明 死完又复生嘅，有啲嘢系好。 唔好重复你嘅论点，我加多一个 point 就系咧，我宁愿一个原地踏步嘅方案，我继续同共产党斗。你明唔明我嘅讲法系乜嘢？你好过接受一个唔拖唔水嘅方案啊嘛！即系上一镬你哋未嗨嘅嘢啊，2010年啊政改方案咪嗨嘢咯，入咗去中联办，以为可以行前一步，屌又唔同你继续沟通，跟住选举揾人民力量嚟插柒你。即系难听啲讲系嘛？即系喂大佬啊，唔系我戥你哋可怜咋？老实讲，我都唔玩噶，我都唔会陪你哋癫噶啦，系咪？咪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民主党冇理由咁噶嘛？你知唔知啊？咪我个 point 喺度，即系我除咗阿明个 point 之外，咪由得佢继续原地踏步咯，我继续同共产党斗争啦。呢、這个系咩？一国两制啊？你点样面对世界啊？我使乜帮佢拖啫？帮佢拖嚟嗰一个唔谈嘅政改方案，就话原来我哋成个反对派系四分五裂，同埋我哋帮你做花瓶啊，我帮你共产党 endorse 啦、大佬。 以后历史就会记低你 endorse 咗呢样嘢啊嘛。个问题系，大家真系要谂翻呢样嘢。 唔系你唔同我哋做会计或者系我哋做生意，5000蚊 order 唔得啊，4000咯，再唔得啊，3000咯咁样。喂，大佬嗰、那个系一个原则嚟噶嘛？即系你明明我同阿明嗰个意思，佢前嗰忽就话俾你听，喂大佬，我点样为我哋下一代着想？我后一忽就话，喂，你唔系咁样同共产党做 endorsement 噶嘛？ 我相信我都唔会同共产党做 endorsement。 系咯，你上一镬 endorse 咗嘛？ 大家可能对啲行为理解系唔同嘅。你有 就当唔系话你系咪入中联办有冇问题？但系喺个 唔系，我相信 喺选举结果里边咧，就反映咗个事实就系话， 好大镬。 你入咗去之后，结果就系、是。流失咗选票， 扑晒街咯。 咁我哋 有一个选举导向嘅政党， 我哋做嘢都唔系一定系为晒选票嘅。 唔、哦、系，所以我其实我都系嗰句啦。 咁为乜嘢咧？我想问。不过咁啦，我第三节翻嚟睇下知道为乜嘢先。 OK。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 在高墙和鸡蛋中间，我们永远站在花生那边。 HK Peanut 香港花生。 我去年才再选回来主席，我参选的政纲就是2012双普选。我去年参选，我没有告诉我的选民听我会辞职，我亦都冇话我放弃2012双普选。我哋就系天生一副硬骨头，我哋就系企硬2012双普选，边个划咗佢去嘅就唔得。喺无数嘅场合，香港市民亦都话咗俾我听嘅，主席，我系听咗好多好多次啊！我哋会尽我哋嘅力，我哋几十年啊，路遥就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哋会继续同埋香港人一齐去争取。我方长对眼睇下共产党可以令到我哋唔尊重我哋嘅意愿几多年。 我再重申，我哋唔能够唔考虑呢个行动嘅可能失败嘅风险，因为失败唔系净系输咗议席，而系输咗议题，包括埋输咗否决权，甚至咧参与者。是要被迫支持，我们认为是不值得支持的倒退的政改方案。 大家知道民主党是做过什么事？他们是有参加小圈子的，我们觉得有些事要妥协。不会说在外面有些、支持向前走的，我买跟他说八党共识。刚才传媒又说，喂，人家说你跟他一起叫起闹，我没有跟他说起闹。他说你为什么买跟他们说话？哇，他们是香港市民来的，我不是只是跟支持我们泛民那些市民说话的，任何香港市民他找我，我一定不是跟他说的，我解释给他听八党共识。我期望如果我们过了这个方案气氛好一点， 我哋可以繼續有八黨共識啊，主席。頭先張國柱議員話：點解你無端端前幾日你先至嚇表決前幾日先至出個方案？喂，你估佢想嘅，主席？你估佢想嘅咩？六月七號宣布咗啦，已經話冇噶啦。我哋八號開會，政制小組，我哋自己傾冇啦，大家都諗住冇。不過就有人講：佢喂，嗰、那個五區嗰、那個。區議會方案呢好像道門未閂實喎，因為他都沒有說喬曉陽就算出來說了那麼多廢話，又說什麼條件說普選，但是他沒有說是違反基本法喎。那大家在這裡談，那有些人就說喂，如果是這樣，如果只是那個要不要啊，那有些就說如果是都啦，我也都說過我希望那個門檻是不要太高，最好就十席，令到所有的政黨都可以參加。如果過兩三個月出嗰個報個文件，那個門檻係過高，好多人都覺得啊，原來係呃人嘅，淨係益某啲黨嘅啫。我講咗，我會馬上引咎下台。 贊成嘅請舉手。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在高墙和鸡蛋中间，我们永远站在花生那边。 HK Peanut 香港花生。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 大军阀， 好，翻嚟第三节啦。咁啊，头先有少少分歧嘅，我总结一下少少分歧点啦。第一就系对共产党嘅信任嘅问题啦。第二就系即系我哋点样睇群众嗰个抗争嘅意志啦。咁就跟住咧，我哋问咗一个好 fundamental 嘅问题，就系点解咧？点解你哋觉得即系而家呢一个嘅？咁嘅環境，你哋民主黨係可以接受嘅。你其實咩現實嘅考慮可以？ 我冇話接受，不過我 分享一下。 我分享就而家其實嚟緊呢一年咧，或者出年年頭咧，政府提交嘅方案出嚟過到嘅立法會個機會好細。 係， 即係2017落實到真普選嘅機會好細。 係， 一我諗係頭先我都講過，北京成個 鷹派 好 主導， 係啦，鷹派。咁分裂嘅民主派。而政府咧，亦都我谂佢好难去叫几票嗰种啊。咁我哋亦都加埋占领中环成个系统，要有一个即系点啊过到嘅空间咧、 嗯， 其实就系好窄嘅啫。 嗯嗯嗯， 否决咧，其实个可能性系非常之大。 嗯， 咁问题就系我哋喺呢一个咁窄嘅空间里边，我哋做啲咩咁解啫？ 即系喺夹缝中，我哋揾条出路出嚟。简单嚟讲就 系， 喂，头先你讲咗一点咧，就系关于分裂民主派嘅问题啊。 嗯， 你觉得而家嘅责任喺边个度？ 咁民主党一定有一定嘅责任嘅吓，咁但系问题就系唔系我哋都冇咁叻孭晒所有责任嘅吓。 主力咧，你觉得系咪一啲即系打着红旗反红旗嘅人咧？因为兄姐有个讲法啊嘛，兄姐有个讲法就系话有啲人收共产党钱就嚟攻击呢个民主派啊嘛。 你点睇呢啲咁嘅说法咧？ 系啦。 我哋冇一啲好实在嘅证据，但系所有嘅行为都令我有咁嘅相信， 就系咁嘅怀疑，系咪？ 我谂唔单止系怀疑添嘅，唔单止怀疑添啊！即系我觉得有， 譬如共产党就咁样样啦，就同你倾完啦，但系佢又揾翻其他人嚟搞你， 系啊？ 咁点解你要再继续同佢倾咧？其实即系坊间有啲咁嘅谂法， 点解咁蚀底咧？ 就好易啦，同共产党倾，谂住倾到一个。向前下一步的方案，咁點知佢係騙你嘅？從你口中你話原來佢又揾翻人嚟搞你喎，咁點啊？你今次你仍然會行？ 我諗我嗱，我諗嗱，我由民主黨係一班人組成嘅一個政黨，我都唔能夠代表成個民主黨， 嗯、 我代表我自己啦。 嗯嗯嗯。 咁我自己會覺得而家做任何嘢有陣時好難機關算盡，對你嘅政黨係好定係壞。 嗯。 有陣時明明對你嘅政黨唔好嘅嘢，你相信嘅，你可能都會做。 嗯。 吓系咁简单。你问我，我哋真系唔系咁识机关算尽啊，做边个行为对你嘅政党有利？点解你唔咁做咁样？ 咁但系经过上一次嘅教训嘛，即系上次扇咗一铺咯。 咁嗱， 唔见咗咁多选票。 如果你嗱，你如果你话你要， 我陪埋你撞添， 唔系唔紧要。如果你要 冇追击你，我陪埋你撞，大佬都系嘛？ 感谢你唔追击我。咁咧就 我有少少后悔啊，而家 唔紧要，你我你今天唔追击你下你下次都可以追击我嘅啫 啦，去玩噶啦， 唔紧要。嗱，我觉得咧，香港系应该要走一个共识政治，香港应该要走一个中间路线，其实一个。共識， 我有個善意嘅忠告啦，即係你啱啱講呢句嘢咧。如果我善心，佢當然係冇問題啦。但係聽眾咧，或者一般嘅市民會覺得你係咪走緊民建聯路線嘅？如果你咁樣講，即係嗱，我唔係惡意， 唔緊要啦， 我唔係惡意嘅， 唔緊要。 但你會唔會覺得係即係會唔會 冇分別、啊， 令人有錯覺？ 冇分別啦、啊。 你點樣 defend 呢樣嘢咧 ？Differentiate 應該咁講，或者點 defend 中間嘅路線 ？OK， 你話要行中間嘅路線，但你咁樣同民建聯係點樣可以做一個區隔咧？ 民建聯都咁上下啊嘛， 系啊，都系。 我幫 民建聯都話尋求共識，我真係大鑊喎，唔係講笑喎，有商有量啊嘛。 同埋喺認同共產黨嗰個前提裏邊，一國兩制嘅前提裏邊，我哋喺有限嘅空間裏邊，我哋爭取最多。我相信民建聯都係咁噶，係咪？ 我又唔覺得佢係。 你哋覺得翻 defence 佢而家今天都未有方案出嚟嘅佢哋。 咁佢睇下椰子輝，佢衰啲， 係啊，咁咯，咁我覺得我哋又唔系要去为，起码我啦最少啦，唔系要为分歧而分歧嘅， 系 唔系为要突出自己嗰、那个 政治光谱， 政治光谱咁而突出嘅。咁有阵时候有啲嘢点咧？有啲有啲嘢你都要去相信，或者你作为一个政治领袖啦。喂，孟德拉佢出嚟之后，嗰啲人个个都叫佢喂同再打落去啊，咁样样，佢唔听我哋啲盟友讲，喂要同佢倾， 嗯， 要同呢个 The Clark 倾咁。 嗯， 佢系同佢周边人嘅意见唔同嘅， 嗯， 系嘛？咁有阵时呢啲系分析同埋呢个相信唔同嘅。佢、坐完阿连家文，你叫佢报仇啦，咁佢唔报，咁我同佢倾。 嗯，咁啊，譬如头先阿土又讲话一个其他嘅激进派有追击嘅行为啦，吓、咁，但系而家咧学民思潮咧都被点名批评咧系一个搞笑啊，分裂泛民。你点样睇咧？ 我唔知道我哋政党有冇人批评过佢，我都唔记得。我真系冇人冇。 但你点样睇学民思潮嗰班僆仔？ 佢而家想争先，佢想 仲细 嘅 你个仔，仲细 嘅 你个仔。 我谂咁有啲唔系嘅，周晴都唔系细，都唔细啦，系嘛？ 周晴唔系学民思潮噶， 佢而家 周晴平， 周庭嘅僆仔嚟嘅啫。 OK，sorry， 我可能搞错， 搞错咗差唔多名。 唔紧要啦，嗱，做学生冇理想咁得嘅，我都做过学生啦。 咁你即系话而家自己冇理想，顶你？ 好务实， 务实啲啦， 括号啦。不过我觉得呢个务实真系，我觉得呢个务实真系 咁啊， 有啲 咁诶。我就会咁睇，即系一代，即系点啊？长江后浪推前浪，见到班后生仔咁打得嘅，咁梗系好开心啦。咁、 咁你点睇佢哋最近讲话呢一个嘅辞职公投咧？嗱，老实讲，嗱，而家佢哋讲嘅话五区辞职公投啦。咁、你问我嘅话咧，五区辞职公投咧就其实我觉得一区同即系超区啦，系咪？就同五区就都相差无几啦。一区当然好啲，因为我哋每个政党所悭嘅成本系即系多啲啦，系咪？咁你哋民主党究竟即系或者你啦，你点样睇呢一个辞职公投呢样嘢啊？ 嗱，我今天嚟讲咧，我就会起码嗱喺呢一个问题上咧，民主党而家就会支持即系爱与和平占领中环嘅运动 啊。 咁如果他朝佢哋去真系即系有共识吓，而他朝有一个共识嘅司令部吓、都系做呢一个五区公投，喺嗰个基础我哋咪去做咯。但系我哋今天我哋都话咧，而家我哋系呢一个所谓参与呢一个爱与和平嘅占领中环嘅运动。我嘅理解咧，佢哋有第二次嘅全民投票，同埋第三次全民投票。 阿善仲佳，你唔好讲爱与和平嗰个啦 ，OK？ 唔系，我唔讲唔得嘅，因为 唔系你系领袖嚟噶，你系曼德拉。系嘛？你有领袖，你系有意见嘅。 我哋而家嗱，我哋 你嘅意见系乜嘢啊？对于辞职公投， 我哋而家意见咧就话我会参与，我要和平占领中环。佢哋如果系推动呢一个电子公投，我哋会支持。 辞职公投啦。 嗱，佢哋如果今天佢哋哇 唔好话今天啦，佢哋过咗第二次，佢哋要决定第三次嗰个转为咧， 系咯，即系你讲啊，最第三次嗰个最好。 如果嗰个转为呢个公投，如果佢哋大家有个集体意志嘅时候，因为 查 我哋都会查， 都查。 但系咧，即系多个前提就系佢哋即系，因为而家我唔想有两个或者三个司令部，一个运动里边咧，我哋已经系选择咗我哋个运动个伙伴，好清楚。咁而家又再起一个新嘅，即系阿公民党阿梁家耀都讲啦，唔想有两个司令部。咁、 啊、 我唔想重复佢嘅说话，但系我都话啦，我讲咗好多次，我都话我哋而家系火拍，我与和平嘅占领中环嘅运动咁、 啊、 样。 唔系，我觉得阿梁家耀嗰个就过滤噶啦，因为冇可能有两个司令部嘅、嗯，因为你老实讲，你而家喺呢一个嘅占领中环，一直都有好多嘅政党一齐参与嘅，你唔好话冇政党，啱啱先？ 系 民主党都有， 真普联 有成员喺里边， 真普联咪做呢个角色咯。 真普联系咪又系第二个司令部咧？ 真普 联 嗱嗱，其实佢哋有沟通嘅， 系咯， 咁系咯，冇沟通咪得咯？ 沟通咧就系咩咧？嗱，佢有分工嘅话，真普联系搞方案，搞。即系如果有谈判，搞方案，搞谈判，即系甚至无搞呢、這、一个即系期间唔系搞咗好多啦，点样搞呢、這个？点样推动呢、這个？即系一个三季方案咁啦。咁而占领中环咧，其实主要咧就系搞运动，个分工系咁 吓。 即系起码我认知或者理解啦，咁样样。咁而如果将来有一个所谓推动五区公投嘅新運動出嚟，咁佢要同呢個佔領中環點火拍咯？唔緊要，可能因為我哋今天我哋講得好清楚，我哋都話其實幾次都係啦，我哋係同呢一個佔領中環嗰、那個即係、就是、一齊配合。 嗯，得啦，善用佳話咗佢哋唔反對。如果佔領中環嗰個選擇嗰個攞民意嘅方式， 係 電子公投或者係五區公投， 唔係佢都係攞嗰個嚟民意嘅啫。咁善用佳本人點睇呢件事啊？嘛，你有你嘅意見噶嘛？譬如我黃浩明，我會覺得 佢冇啊，佢代表黨啊嘛，代表黨啊嘛，大佬。 OK， 唔緊要。 唔係，今日嚟唔係代表黨嘅， 唔緊要，我都可以講意見。嗱，我今天嘅意見咧， 係 我自己嘅意見啦。嗱，我講我自己嘅意見，我都係支持呢個電子嘅公投。 点解咧？ 辞职公投，我唔系问你辞电子公投，我问你辞职。 我答咗你咯。 点解咧？ 即系如果有两个选择，我会支持电子公投。 点解咧？ 系 点得六万几人？ 咁个 同几十万人嘅投票， 第一次啫，嗰个系。 但系你最近嗰一次，你喺即系个行政长官 選，我相信 都12万、13万嘅啫。 我相信诶，再操练到第二次、第三次就会多噶啦。 系 你睇埋第二次先啦。如果第二次 同埋阿善 唔系嗱，刘老师实嗱，唔使辩论嘅，做完第二次。如果社會有共識，將第三次嗰個變數辭職公投咁去變辭職， 唔係善用佳，我想話俾你聽，嗱呢個你唔好話唔使辯論，呢個係要辯論嘅，因為你搞呢一個嘅電子公投係一日性嘅，啱唔啱？ 係 係一日嘅啫，呢個係純粹一個選民走出嚟投票，拍個攞日就走 ，OK？ 但係我哋講個辭職公投咧，唔係一日性嘅，起碼佢有4个月嘅累積期。系嘛？因为你4个月佢要筹备选举工作啊，之如此类。 成个运动啊！ 你呢个系一个运动嚟 ，campaign 嚟嘅。咁你当然可以话啊，可能会有两个司令部啊，之如此类啦咁样。 咁我哋 merge 埋佢咯，系好简单啫。 我话俾你听，呢、這个都嗱，你叫揾戴耀廷出嚟顶阿毛个位都得嘅，我相信阿毛都制嘅。咁呢个咪夹埋咗一齐咯。嗱、這、呢个不过我觉得呢个纯粹系沟通嘅问题嚟嘅啫，绝对唔 技术问题。 呢个技术问题嚟嘅，我觉得呢个系一个运动嚟噶嘛。你而家话俾我听，你嗰班占领中环有几多人先？有几多人先？嗱，签咗纸而家有2000人，有2000人，仲有其中唔知有几多个啦，系话会占领中环嘅。咁你去到你出到嚟，喂大佬，出到嚟可能如果我顶准啦，俾你有30万人。 不过上次个历史话俾我听，会17% 啫，17.5%。 都几十万人啦，50万人。 咁因为民主党反对咁样公投嘛，系司徒话开到口，本来就话值得做，快啲做，系咪应该做？但系去到最后话唔撑，我跳楼都唔做啊嘛。咁所以你咁样打击，你明白？阿善用佳，我啱同你解。 今时今日民主党打击你都做得到噶啦， 唔系做得到，同埋有几多人投票？ 我话俾你听，善用佳，只要 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喂，50万都好过6万人啦，系嘛？ 咁我都 好过10几万啊嘛？ 你睇埋第二次先啦，唔使咁心急。 嗱，咁你 嗱 嗱善用佳赌咩先？如果你第二次， 我 第二次辞职，你第二次电子公投多过50万， 我都话啦，嗱， 赌咩先？ 我唔赌，我唔同你赌，亦都唔会赌。嗱。好清楚，到第二次佔領中環運動，佢個做完咗個電子公投之後，佢哋做完之後，佢有個檢討， 係 嚇，佢個檢討亦都會即係商討點樣去即係改善優化， 係 嗱，佢而家做完第一次，佢都會第二次都會檢討，咁到時睇下推到幾多咯，係嘛？ 嗯， 那個一個平台嚟嘅，同埋嗰個平台咧做得好咧，操練得好嘅時候咧，客觀點講咧，你呢一個所謂辭職公投咧，你每一次咧可能要推四個月嘅運動，做多幾次呢個電子公投咧，其實我哋成日都公投都得，係嘛？ 唔同， 係啊， 界哥呢個唔同，因為點解咧？你辭職公投咧對共產黨嚟講一個好大壓力。 我又唔覺得啫。喂，對公投，呢個分析嚟嘅啫嘛。你覺得共產黨咪就係最上次咪上次已經好俾面㗎啦。喺呢個中央電視台整個新聞鬧你一輪咁樣， 咁你電子公投咪更加冇壓力？如果你 提都唔提啊， 你電子公投咪更加冇壓力咯？ 提都唔提你， 佢話唔承認你添。林鄭月娥第二日已經出嚟講話，我唔會理你呢個嘅， 冇參考價值。 佢上次有承認你 一樣都冇參考價值， 上次都冇承認你嗰個咩？ 唔係，但係我哋有500,000人啊嘛。你有動員過啲人出嚟㗎嘛？如果就係有五區，我話俾你聽啊，邵仲佳，就係五區公投產生咗我呢個破壞王出嚟嘅。有更多個破壞王都係因為呢啲咁樣嘅運動。我講緊運動。嗱，你講緊嗰個咧係一個每一日嘅 表決 性表決嚟嘅啫，冇噶啦，燒煙花嚟噶。你哦，我知道有邊個方案啦，已經啊嘛，咁啊繼續增長。但係你嗰啲出嚟嗰啲人 ，sorry 啊，陶君，但係你出嚟嗰啲人咧係虛嘅，都係佢出嚟就出嚟。 我補充多一句咧，就係阿銘嘅意思就係話咧。你成个公投是一个运动的意思，就是你人的觉醒。那个觉醒是怎样呢？我从一个参与的过程里面。 不过陶君能啊，不要常用这些字眼啊，即是你好像你觉得要呼即是要令到群众觉醒。香港人很醒的，你不用呼唤他他都醒的。 但是你要身先士卒咯。 即是你哋成日觉得啊，我做咗啲嘢啊，唤醒咗即系你啲市民大众咁样， 我都唔 需要噶。香港市民好叻噶， 咁你热身得唔得啊？你觉得民主派喺最近嗰个元旦游行有冇去锻炼到啲群众要上街啊？点解元旦游行咁少人啊？ 因为今年同上届唔同啦，上届系1月8号、1月9号有个impeachment motion 啦，有個 anyway， 我覺得民主黨係進步咗啦。佢話如果第三鑊嘅時候真係大家決定嘅時候咧，佢都會即係咩？喂，我哋啲網友咧之前寫咗兩個問題 critical 喎，就佢話究竟其實你民主黨今時今日個舉動，其實你有冇同中間人 make 咗個 deal 噶？你咁快已經 make deal 啦咁樣？ 冇， 有冇人接觸過你哋先？ 嗱，今次同上次唔同嘅，一啲有比較嗰啲叫咩 capacity， 即係有份量嘅人咧，係未揾過我哋， 未揾你， 係未。 但係點解梁愛詩係咪有份量嘅人？ 係。 但係點解俾人嘅感覺？ 嗱，阿劉慧卿請阿梁愛詩就去呢、這、一個佢嗰、那個網台節目做節目，大家都睇到啦。嗰啲就唔算啦。真正正即係所謂摸底傾偈嗰啲咧，嗰啲就冇咗。 但係佢有冇 warn 你哋？第一就係唔好提公民提名啊，咁激進嘅方案啊。 佢十蚊 個，唔好佔中啊。 佢做乜私下啫？佢而家公開都 warn 你哋啦，真係。 咁佢私下同你講，民主黨冇搞呢啲嘢啦。 冇私下講， 係咪？ 冇私下講，因為老老實實咧，今次去到今天咧，去到今天。仲系時間早，如果對喺北京嚟計就，因為北京個時間表咧，或者阿林鄭月娥講嗰個時間表咧，出年年初啊嘛。我大體嗱，唔單止係我嘅，有啲即係上一次2010年嘅時候咧，被接觸嘅學者度咧，佢即係近排有啲即係公開場合，即係私下談嗰陣時候，佢話佢都同我講，佢話今年冇乜點揾佢哋咁樣樣。咁 咁既然阿爺都未同你哋巴緊。你咁快褪晒？头先阿铭提，我同阿铭提嗰啲五区公投，你哋有保留；公民提名就即系可 有 可无。跟住占中又麻麻地， 唔系 太真 诚。唔好用你个标准嚟做一个基础。我哋褪咗，我同你个标准系唔同嘅。嗱，好简单，上一次我哋都冇即系冇支持过五区公投。 我知， 咁、okay？ 所以呢个唔构成褪与唔褪嘅问题。Okay？ 但系个问题就系、 是，即系我哋系从来冇支持过 嘛。我头先喺个讨论里边嗰几， 即系嗱，你有个假设就系、是，因为你个前提就系五区公投系应该正确，一必定要做。 司徒讲啊，唔关我事。 咁后来司徒华变咗啦， 系咪咯？佢转咗， 唔紧啦，唔紧要啦， 转咗。 公民提名又唔使，你觉得又唔使？ 你继续讲啦，佢俾佢讲啦，系佢又话我哋唔俾佢讲，你继续讲。 我冇话唔使，我就话我哋都继续支持公民提名咁样样。我哋支持公民提名，支持政党提名。 系。咁但系你唔呢、這个唔系你支持，但系你唔系坚持。 我都话咧有一个嘅方案 上到立法会有公民提名嘅，我真系举手举脚赞成。 咁呢个系啊，阿妈系女人嚟噶啦，呢、這个就 即系有一个问题。喂你食嘢， 但系 佢而家问题， 佢而家系咪？佢而家问题系冇啊嘛，你又唔会坚持呢样嘢，然后去否决佢政改方案嚟大佢，或者系作为一个即系、就是、我系唔会同你 再谈。大家有一个基本分析咧，系唔同啦。零五年都否决过啦，咁、否决咪大家一齐冇啫嘛。 咁我咪冇咯，系咯，冇错咯。 咁我都唔排除否決 㗎， 我冇排除過否決。 繼續累積香港人嘅抗爭意識，繼續話俾香港人聽，我哋要繼續堅持落去。呢個唔係一個好重要嘅價值，多嗰幾個位咩？所以嗱，跟住第二個 唔係呢個嗱、這個，你呢一個咁嘅動力咧， 會 lose momentum 嘅。我系完全冇， 即系你嘅谂法就系、是，总之如果我唔我呢， 我唔系嗰你嗱，你哋系要嗱，你头先所个描述里边咧，要继续累积呢一个所谓斗争力量咧，我唔系有呢一种即系斗争嗰种嘅意志，我系希望咧香港搞掂咗个政改佢。 冇斗争意志， 所以系咪真系好似类似系黄毓民讲嘅，有得入闸屎都食咁啊？ 呢个佢 呢个 call 嘅，呢个 call 嘅 call 佢讲嘅，你同唔同意啊？咁样 我唔同意。 系，但系咁而家大个做法就真系好似汤家华方案咁，你哋都话可以谂啊嘛， 可以倾啊？ 点解唔系话直头系斩钉截铁就反对佢啦？系冇得倾啊，冇公民提名就 讲得好清楚。啱啱调翻转，我汤家华方案有得讨论嘅。 咁你自己一开始你已经同我讲话政党提名正噶， 系啊， 掂嘅，世界各地好多地方都系咁嘅， 啱啊。 咁你以你呢个讲法，嗱，世界各地唔系好多地方都有汤家华方案噶啦，啱唔啱先？ 系 世界各地好多地方都系有你讲个政党提名方案噶啦，啱唔啱先？ 咁你又縮喎，即係咁意思話你 有乜理由調翻轉？喂，世界各地好多地方嘅，你應該堅持嗰、那個，而唔係世界各地冇嗰個，你堅持嗰個噶嘛？係咪先？你冇理由調轉噶嘛？你明唔明白我講乜嘢啊？你應該今日為止，你即民主黨出嚟講，嗱，我老實講，你講政黨提名，我唔會怪你哋嘅。 我哋都係爭取一個咧。 咁你要堅持政黨提名咯，我唔會怪你噶。你咪堅持政黨提名。 我補充阿明一點啦、okay ，你諗一諗咧，佢意思就話 咧， 既然你咁相信嗰樣嘢嘅話咧，就係、是、應該堅持落去啊！ 我 你相信 咁啦，大家 提名，你梗系 大家有大家嘅做法唔同，大家互相，我尊重你嘅做法啦。我都唔敢要求你尊重我， 我尊重 系啦。 如果唔系， 咁 咧 就 请你上嚟， 我都话咧就反对呢个政治筛选咁样样。 咁但系你哋太嗱，老实讲， 唔系，但我有一个怀疑啫，点 operate 啊嘛？如果你话嗰1200人里边， 太模棱两可啦。 就算你话退到去150，我都非常之有怀疑，今次共产党俾唔俾票你？除非明知你输。就俾你做民主花瓶，呢个系一个我最大嘅疑问嚟。如果你有机会赢嘅话， 戴咩？唔系戴耀廷啊？边个啊？ 戴耀廷 唔系戴耀廷， 陈建文 唔系。 咪你想讲边个？ 有个人啊，边个咧？叫我哋第一届唔好选嗰个叫边个啊？啊， 叶国华 唔系叶国华，唔系叶国华。 张良 帮阿大班做嘢嗰个边个啊？ 帮阿大班做 刘世良， 你老友 唔系 边个啊？是但啦，系 啊 A 君啦 ，A 君 A 君咧就叫我哋咩嘛？第一届唔好选啊嘛。过咗个方案冇筛选嘅方案嘛，即系同即系嗱，唔系我讲嘅方案啊，有某君咧就公开报纸写嘅，就叫民主派你一个共识就 push 阿爷就过一个冇筛选嘅方案。 嗱，所以话第一届咧，成集我都冇讲错，但系今次我真系要讲错，点解呢条友咁样戆鸠嘅啫？ 吓， 咁样都睇得出嚟嘅？ 你应该 喂，共产党点会俾一个冇筛选嘅方案你通过咗之后，等你下一届参选啊，大佬？ 唔系呢条友都系 发咗神经。 唔系呢条友都系戆鸠嘅，第二个原因就系共产党会信你咩？第一届你唔选，第二届我 control 到啊？第三届点啊？ 其实依你咁嗱，你嗱用你个逻辑系永远斗争嘅啫，即系我今日都 人应该系咁噶， 大开眼界，真系大开。 唔系人应该系咁。 我少听柜台班，但系即系上到嚟，即系多啲。 喂，大佬，你识我20几年都系咁啦，系咪先？ 嗱，用你哋嘅逻辑咧， 系。 其实是即系好似共产党不断革命、不断革命论嘅啫，不断斗争嘅啫。因为咧，距离普选咧系唔会有嘅，因为系即系点啊？即系如果你相信或者你估计或者你明白嘅共产党，佢真系唔会俾个真理嘅时候咧，佢永远都唔俾个真理嘅。嗱，我都同意嘅，共产党就系几时俾普选你咧？第一，佢赢到 啱啊！讲结果唔系讲过程啊 嘛，讲结果咪讲程嘛，佢有把握赢咁咪俾你咯，系咪先啦？ 嗯， 啱唔啱啊？佢冇把握咪唔俾你咯，啊咁啊最實在就係咁，同埋咩叫有把握咧？就唔單止呢屆啊嘛，係咪仲以後啲屆啊嘛？咁先佢咁諗噶嘛？呢、這個我分析我同意嘅喎，用你咁嘅分析嘅時候，喂唔使嘅， 阿爺是不會俾你的，北京是不會俾個真普選你的，即係如果你個你嘅説法其實永遠鬥爭咯，永遠 唔係我要視乎多一樣嘢補充。 你唔係爭佢，唔係你哋唔係爭取緊普選嘅喎。如果咁樣， 我需要補充， 你爭取緊鬥爭嘅啫。 唔係你呢個係了解到我其中一面。我話我哋要繼續鬥爭嘅原因就係因為我哋堅持緊，我認為一個合理同埋公平嘅方案。呢個此其一，此其二最重要嘅就係咧，我哋相信當權者面對群眾嘅壓力嘅時候，佢一定會係要改變噶嘛。全世界民主运动都是这样的啦，这个世界是不会天跌落来的，是要靠我们的努力的嘛。 我现在正式答你，我当然是不断斗争，因为这个世界一定是这样的。你没办法，难道好像我不要说民主党又说我说你了，难道好像某些政党不断放生吗？我梗系不断斗争啦，大佬，我嘅斗争就因为我今日仲未争取到我哋嘅嘢嘛。即使我哋争取到普选，普选唔系万灵丹嚟噶嘛，继续有我哋去争取嘅嘢，呢、這个当然成立噶啦。呢、這个不断斗争， 反贫穷啊，反官商勾结啊，咁啦嘛。 嗱，你如果喂你唔去，你今次唔去同佢去搏一铺，你话要公民抗命去斗争攞翻呢样嘢翻嚟，你觉得共产党真系会俾普选你咩？好啦，你话俾我听，你公民抗命都攞唔到普选噶、哦。咁你咪继续公民抗命咯， 始终有一日 扩大你个影响啦。你要明白，公民抗命系吸引更多嘅人，你多啲人去坐监，多啲嘅人咧去即系多啲人去坐监，多啲人咧系去即系去入咗呢一个嘅运动里边，去感染其他嘅香港人一齐参与啊嘛。当然可能你会话啊，我其实好灰心啊，我觉得香港人唔会玩嘅。 大家选择嘅道路唔同嘅。 是 因为我都是希望选择一个呢，就大家可以能够透过讨论坐低能够傾到一个即是最基本上可以冇筛选或者冇额外筛选的方案。 咁点解要接触呢？ 唔系点讨论啊？ 唔系，其实我理解阿善仲佳先生嘅意思啦，即系佢想讨论啦。咁点解民主党要参加占中呢？如果你唔相信抗争嘅， 因为 目的系咩呢？ 讨论 系咪为咗占中而占中呢？ 因为我哋一路都有个阿叫文嘅柜台啊，我就话唔需要攞个锤仔打乌蝇嘅。以你剛才的方案呢是不需要佔中 的。那是電子公投就可以 了。不是。 也都不需要五區公投。 你覺得那個方案是隨仔打烏蠅，我覺得不是咯。他我得 了一個。沒有side check了的問題。是。說為什麼因為其實你不相信抗命又不為什麼 不需要這麼付出這麼大的代價，你爭取一樣不需要即是這麼大的 代價。你覺得是都爭取不到的啦，那你都是盡量爭取啦，那你又不相信抗爭又不相信抗命，那為什麼你要參加佔中呢？佔中，你入佔中的目的是不是为了哦有这个运动就参加咯，但你不有没有那个 belief 在里面的。 我想 consistent 应该这么说。 不是有些东西是基本上你要做你就做了，是这么简单的东西。因为呢坦白讲句呢， 其实 所有的 抗争呢是民 主党的所有的运动的元素，不是运动的过程，五区公投都做过了。是吗？再做多次翻炒有啲咩新意 呢？唔係啊，如果我 be consistent 嘅话呢，我会係真心诚意抗争。我会相信占中。我会两条腿走路。先同佢玩五区公投。嗱，佢驚㗎嘛，佢发声明㗎嘛，佢避㗎嘛。我就今次如果我係民主党，还上一次衰毁咗，即係当衰啦，喺我的角度。要今次我梗係焗尽啦。100万人出嚟投票，共产党怕唔怕你？唔怕嘛，同你占中。唔得嘅话，我同你继续捻落去。嗱，你要有咁样嘅，即系我唔系领导啦，即系我即系低你一个即系 level。喂，你哋有咁样嘅，你有咁嘅抗争嘅意志啊？ 大家都一样啊！ 我知 道你 有咁嘅抗争嘅意志，话俾共产党听。今次我同你不成功变成人，屌共产党而家有钱佬嚟噶嘛？ 其实抗争咧，阿刘慧卿咧都做过嘅， 瞓过街 嘅。咁佢瞓过街之后咧，就之后就冇乜抗争啦，就反而。即系觉得抗争好似冇乜用，又自己又唔做。 咁我连啊瞓街都冇添。 咁点解民主党突然间忽然抗争呢？ 有冇矛盾地方？ 喺2012年之嗰阵时，你系采取一个谈判嘅路线嚟嘅，即系如果你应该系根据你嘅路径依循咧，你应该系继续谈判。 咁我哋而家都系继续谈判噶。 但系阿爷就最憎你搞埋啲嘅占中嘅行为，但系你点解要做咧？ 即系搭埋落。 你咪做坏孩子？你觉得我做坏孩子，又我又同佢谈判？ 咁就不至於嘅，咁我哋都係我希望我啦，我諗我都係仍然希望能夠透過談判有結果嘅。 咁如果俾你揀，你觉得係宁愿谈判都唔抗争嘅，即係头先 听揀谈判啦，谈判失败未占中。 但你唔知道其实两者有次序，我同你嘅分析亦都另外一个分歧，就係呢你唔抗爭咧，你係冇抗爭嘅籌碼，唔係談判嘅籌碼。 阿善長家，其實我想 冇談判嘅籌碼咧，係唔會同你坐 你 數。 你有去睇曼德拉嗰套戲有冇睇？ 我冇。 我見到阿興姐去睇。 我睇過本書嘅。 OK， 咁你睇過本書，你唔係唔知道曼德拉係用咗佢哋過去有20年嘅時間係用非暴力嘅抗爭，啱唔啱？然後咧，嗱你聽埋我講，然後咧佢先轉向做暴力嘅抗爭。然后被人拉入坐监，拉去坐监，佢嘅同伴继续用暴力嘅抗争，然后佢喺监狱里面转向去话要和平谈判。但我想话俾你听，嗰阵时嘅筹码就系全世界各地都系支持曼德拉，支持废除种族隔离，支持佢哋黑人系有一人一票选呢一个嘅总统嘅。如果你冇呢啲咁嘅民众基础，佢點爭取得到呢？點樣透過談判呢？你覺得如果冇呢啲民眾基礎，南非政府會同曼德拉談判咩？佢係唔會同你談判嘅， 亦都唔會放佢出嚟啦。 坐喺你都有你啦。 南非政府亦都因為多方壓力嘅。 嗱，如果你係冇錯啦，咁如果你 唔單止係本土壓力， 咁所以我哋就香港人就要做咗出嚟，然後等國際社會有壓力去俾中共。中共習近平啱上台，腳凳都未坐暖，佢係一定佢會受到呢個壓力嘅。當你搞到香港呢一個金融中心嘅時候。咁你大家估嘅啫，係咪先做咗先啦？係咪我哋嘅成本我哋承 擔？唔係我就覺得咁樣，即係我善用街，我諗你未賭嘅錢好少賭。我以前僆仔嘅時候好有研究麻雀啊、show hand 嗰啲咁樣。我而家嘅牌係 D 仔二啊，我明知我呢鋪輸緊，民主黨咧就冚牌，我就賭落去。當然你話越賭係咪會越大咧咁樣？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對手其實而家係貴過你。矜贵嘅你，呢个系我哋分析嘅分歧啊！即系对共产党嘅分析嘅分歧，对我哋点样睇群众嗰个鼓动力同埋佢嗰个参与性嗰个分歧，呢个系我 fundamental 又唔同噶。 第一咧，我答 我点样分析共产党？点样分析群 众？我第一我答唔到嘴，因为我唔系好赌钱。 嗯， 系啦，我亦都唔系啲即系豪赌嘅性格。我个人比较中庸。 嗯。 咁啊，亦都唔中意偏激。 嗯， 所以如果有得倾，我就希望倾。 嗯， 有得讲数，希望。 但你会唔会同意我哋喺倾之前，我哋有足够嘅谈判嘅本钱？唔好讲筹码啦。 你觉得你不如咁讲，你今日你觉得你有啲咩本钱可以同中共去讲真普选？ 系咯。 冇乜， 冇乜， 坐你傻。 咁点解你唔系觉得你参与咗呢个占领中环而得到你嘅本钱嘅？ 去增大我哋嘅本钱。 嗱，其实 positive 啲嚟睇咧，其实一开头我见到民主党参加占领中环运动咧，我觉得都一个好嘅开始啊！即系比起就算你话以前激进派对你哋几多谩骂都好啦，都觉得哇，原来你有个新嘅开始，我唔系咪新嘅觉悟咧？咁样，点解你而家唔继续 follow 落去咧？ 占领中环咧个目的咧唔系占领中环。个占领中环咧，个目的咧系透过谈判磋商，最嬲尾个手段所有失败， 优先就冇得大镬。占领中环嘅目的咧，应该透过你嘅群众而得到你嘅筹码，而同共产党谈判先系啱噶。 我大镬，我从来都唔当群众系我嘅筹码。 我想你搞清楚，占领中环所谓嘅商讨系群众之间嘅商讨， 系 唔系咁快咧就跌咗落去咧同中共谈判？是你凝聚了个民意先，咁今日你个民意喺边先？你个民意喺边啊？你个民意喺边啊？你有你个民意未啊？你个民意喺边啊？ 嗱，占领 中共倾啊？ 咁而家未开始 倾，你攞啲咩俾佢睇啊？ 而家未开始倾添啦，系嘛？ 唔系你展开咗噶啦嘛个咨询？ 系，咁而家未真普联未搞个方案出嚟咯，跟住咧第二个阶段电子公投咯， 支持公民提名啦。咁点解你唔吸 元素？元素咁咧嗱，就第二次嘅民意授权噶嘛？ 你强调元素系咪即系话唔系等于公民提名先？ 咁佢都咁写啦。 Element， 我而家问你啊，你强调元素呢个字系咪即系话公民提名元素不等于公民提名？ 你唔需要再突出我哋嘅分歧。我都话一开始嘅时候，我哋存在好大嘅分歧。 系，我都觉得系。 系啊，即系你唔需要再突出。我听我都承认咗，我哋系有大分歧嘅。系嘛？你哋有好多嘅你哋有你嘅支持者，我有我哋嘅即系和应者咁样样。 唔系啊，阿佳哥，我谂最后即系时间差唔多咧，我总结一下咧，其实我哋嘅分歧咧，唔系在于我哋要各自系飘自己嘅群众啊， 我呢个台唔系黄毓民啊， 民主党系咁，唔系民主党系咁， 唔系我唔系黄老师， 佢哋已经定咗位话自己系保守群众，我哋激进群众，佢哋系咁谂噶。 唔系你呢个分析咧，你套用咗喺黄毓民度啱，因为点解咧？佢为咗扮激进而显示你契弟咧，而攞你啲选票嘛。唔系我而家真系真心诚意同你讨论啊，我认为你嘅策略系有问题啊，我认为你点样分析共产党同埋点样睇群众，你系冇信心啊，对群众冇信心，对共产党即系太过蛇龟，太惊佢。其实佢惊过你啊！佢惊过你啊！ 我觉得我认知嘅共产党咧，同你认知嘅共产党系唔同嘅。我觉得共产党系唔会惊， 真系唔会惊。咁点解要参加占领中环咧？ 系啊， 咁唔系呢个系其实真系呢个系个 fundamental。我点解重复咁样问咧？ 占领中环啦，算数啦。 如果你唔相信群众，亦唔相信呢啲系你嘅筹码嘅话，咁点解你占领中 环？我唔当群众系我嘅筹码。 系 群众就群众， 你占领 群众， 我俾你做筹码，我而家 占领中环嘅， 你揾你嘅筹码啦，我 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 系啊， 因为你民主党已经参加咗占领中环， 系， 我哋参加咗嘅原因嘅， 系咯， 咁占领中环嘅原因系乜嘢？点解要参加？ 占领中环嘅原因系希望能够透过谈判。能够成功， 当 谈判唔成， 占领中环系一个核心，就系、是、一个公民抗命， 系公民抗命。 但 系 共产党唔惊， 但系公民抗嘅前提，希望能够达至普选。希望 共产党唔惊你，唔会同你谈判。你啱啱自己讲噶嘛？ 我 咁仲占领做咩？ 我嗱嘅共产党唔惊你，但系唔代表共产党唔同你谈判。OK。 佢上次 佢同你谈判，佢做乜要让步？ 咁佢上次都有谈判过啦， 唔系上次都系我啱想问。 系，因为有五 咁，我上次佢都 因为有五十万人走出嚟啊！善用街，你记唔记得啊？你哋成功谈判系因为有五十万嘅选民走出嚟， 我唔知道 公投 唔系因为民主党真系咁叻，可以走入去同中联办，凭你哋高超嘅口才技术去说服到中联办，系因为有五十万嘅选民走出嚟投票。我希望你哋记住呢样嘢，所以我希望你哋民主党即系嗱，我唔系攻， 我记住你讲过呢句说话。 我希望你哋真系，我唔系话要特登去即系去踩低你哋点样。大家喺呢个时候，咪大家一个团结嘅一份子，我哋一齐去搞好我哋辞职公投，去 占领中环， 最占领中环，吸引最多嘅香港市民80万、100万嘅走出嚟投票。当中如果有十个有一个人出嚟，十个有一个企上街。即是话有8-10万企上街，亦都有大概十分之一，即是100个之中有一个肯留得低坐喺度公民抗命，有10000个啦呢度。而家200个都唔知有冇。我哋想搞辞职公投就是要搞运动，就是想做好件事。善用街，呢个系我哋嘅希望。 推演多一次，其实即系如果五区公投，我哋攞到人民嘅 mandate， 譬如100万，头先阿明咁样讲，如果共产党都唔听。如果共产党都唔听我哋讲，咁我哋咪可以号召我哋群众参与呢个占领中环先？个核心个问题就系咁样样嘛。如果你无端端同周围喂参加占领中环，人哋都未 participate， 都未有准备啊。如果共产党见到你有100万人投票都唔听你讲，啲人会嬲噶嘛？ 兴啊嘛？ 咁点解啲人会七一游行啊？因为香港政府唔听你讲，佢先出嚟噶嘛。咁就系而家我哋尝试个一人一票选投个票。佢都唔听， 同埋你明唔明白？ 咁我哋咪出嚟公民抗命咯。 喺嗰个选举期间咧，你自己参加个选举，你系知道。我哋系有选举单张入屋，我哋系有电视可以上去。当然你话，咁但系啊，投票率又低又成啊，我哋咪谂办法点样去推高佢咯，去做好，做得更好。我哋有第二次经验。如果民主派唔系分裂，唔会令到香港嘅民主派嘅支持者失望。我相信，我依然都系会相信，民主派嘅支持者一定会走上街嘅。一定会上街去坚持为呢一个普选去公民抗命， 同埋咧，我再强调一点就系，我唔反对你哋谈判。我认为即系任何一个民主社会嘅过渡咧，都系要透过抗争同埋谈判达成共识。因为我哋尊重每一个人价值嘛，当权者都系人嚟噶嘛，系咪？即系某程度嘅角度嚟讲，我梗系要同你谈判啦。曼德拉当年都同克拉克谈判啦，要系咪？即系我哋唔可以话 Venus takes all 嘅，我唔信嘅，系咪？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我哋个讲法就系话占领中环、公民提名同埋呢一个嘅五区公投系成个链嚟嘅，即系成个链系能够令到你成个运动咧系推进一步之余，仲系能够方便你喺谈判嘅过程里边咧系攞到你想攞嘅嘢啊嘛！呢个系我谂 我哋有个即系fundamental 嘅 difference。But anyway， 今日时间差唔多啦，系嘛？ 唔系我哋呢度做咗一个 系，唔系善用加币， 唔系我哋呢个 D Day 2.5。 善用加币，你俾佢 俾你总结， 系我哋每人噏咗一大段。 俾你讲，俾你讲，俾你讲。 如果即系继续咁嘅即系斗争嘅方式咧，我谂对香港都唔系一件好事嚟。咁我都唔希望，老老实实，我真系唔希望占领中环能够成功。占领中环成功咧，即系表示香港系冇普选。呢、這个唔系香港人之福， 唔系唔系，我 呢个咧系香港人咧令到即系个社会进一步撕裂。 唔系，我想你澄清， 系 因为我惊你俾人话，你嘅意思系话你唔想有占领中环嘅发生， 系 而唔系占领中环不成功， 即系正义民主党嗰句口号啊！ 你一定要澄清，因为你俾人 我有普选，我哋又唔使占中啦，嗰句口号 冇错，啱啱啱啱，即系我唔希望真正有占领中环嘅发生。多谢你，多谢你澄清我。嗯、我同意你嘅说法嘅、嗯，即系去到占领中环真系要发生嘅时候咧，就香港系一个冇即系普选嘅出现，谈判又冇，市民或者透过所谓全民投票或者好似你所讲嘅即系五区公投否决埋，咁啊占领中环出现嘅时候咧，对香港嚟讲系一个灾难嚟嘅。 嗯， 咁我都系希望即系能够。社会能够凝聚到嗰个一个共识嘅方案，能够系一个冇筛选，同埋一个冇额外筛选嘅方案啦，应该咁讲，俾盟友冇即系最少最少唔可以多过原有选举委员会嘅所谓提名嘅方式。 嗯， 啊，咁啊，我呢个系我希望。 好， 八只字，吊吊幻想，准备斗争我。 冇啦，我冇补充啦。喂，好多嘢自用界真系，因为点解咧？因为我系揾咁多个民主党嘅成员咧， 都唔够胆复你。 系啊，因为上一次你知欧乐轩系即系瓜咗啦嘛。你有冇佢上过嚟我哋嗰度？ 唔系我哋依三个嘅，所以就瓜咗。 啊， 瓜 咗啦， 已经系好。 我哋比较斯文好多啦， 好客气啊，对你客唔客气先？ 客气，客气， 好客气啊！老实讲。我对住其他嗰啲都 唔系我官唔系咁样。我卖咗我同识咗善街廿几年嘅人情咧，上嚟插佢，你话几大镬嘅啫？ 咁唔系，我觉得诶，商讨嚟嘅，商讨嚟嘅，商讨嚟。 咁唔系嗱，我好清楚，我应承得你好爽快。 系啊，你好快。 嗱，我觉得你都算系咁。 喂，嗱，真系嗱，我就即系两句我就应承咗你咯。你个 都算系咁。 你个 WhatsApp 俾我嘅时候，我真系得两句到我应承你嘅。 唔系，其实咁系好啊！我觉得即系简单嚟讲，就系大家坦诚啊嘛， 唔系突出到我哋保守派同埋即系叫做 激进派、 激进派嘅分歧，重要嘅观点上嘅分歧。 喂，同埋你点样可以将嗰个分歧拉埋？ 我睇翻咧，十三分钟我复咗你噶啦， 系即系你复我 WhatsApp， 系咯，十三分钟复埋你。喂，我话真，我要开常委，本来要开常委，后来要开居民会，系嘛？跟住我讲埋，喂，我讲埋啦，我唔讲粗口地址。咁好快啦，即刻 得噶啦！你攞到你嘅分噶啦，呢次 唔系攞分啊！我唔系要攞分，我绝对唔系攞分。不过你问我咧，就算系唔同嘅，嗱，老实我亦都即系头先好耐心听你哋， 系 成个逻辑，咁啊更加认清楚。咁等我对嘢 有冇混乱先？我哋嘅逻辑 冇 好一致噶。 我哋几个几次喎，我哋三条友都系嘛啲逻辑系嘛，即系唔系话有我哋三个我讲唔计， 我唔知喎，我觉得你。你哋表达得好过毛哥，毛哥我真系听唔明佢。 哇，唔好咁讲。 系啊，你哋 毛哥系， 你哋表达得比较清楚啲。咁至于人民力量嗰啲， 毛哥好快口慢啊。 人民力量嗰啲唔明，你哋我就开始更加仔细明白。 喂，你今晚翻去咧，你研究下我哋嗰个 difference。我今晚翻去都会即系细心思考下啊，佳哥嗰啲即系 大家谂下啦。 唔系嗰啲背后嘅假设啊，因为其实我哋嘅分析系建基于我哋对某一啲问题嘅 perception。 系啊。 如果我哋对嗰啲问题嘅 perception 有一啲唔同嘅谂法嘅话，可能我哋有啲拉近大家分歧嘛。即系我都唔想你下次又再俾人追击嘅，大佬追嚟做乜鬼嘢啊，大佬 要追击佢都追击晒、 你睇路啦，可以西，我话嚟唔到搞啦。OK， 好啦，喂 ，OK， 拜拜 多谢大家， 拜拜。 已经准备好推动环保，中港都要共同努力，为香港蓝天打气。 我已经准备好了，在推广中港文化交流方面，我就要好像书城一样发挥枢纽的作用。 在中港经济大融合的趋势之下，我们要更加进一步发挥我们的优势，共创繁荣。 沿路有你有共鸣，拿着壮志要热诚。 你覺得呢個是不是民主黨的底線？第一，即係我講 咩咩係民主黨？ 我問你啊，第一符合國際標準，呢一個係咪民主黨的底線？如果呢一個嘅民主黨嘅方，即係最後出嚟啊，呢個民主黨同即係中聯辦去討論嘅時候， 如果理解未必係，我可以好坦白。 國際標準唔係民主黨嘅底線，可唔可以咁樣講？ 我覺得未必係，因為我覺得。起碼喺我哋黨入面好多嘅黨員嘅眼中，其實係對於嗰個中共嘅談判，其實係可能睇重過裏面嘅一啲國際分析。 所謂嘅冇篩選，有冇一啲基本嘅 criteria 可以講到俾我哋聽？因為劉慧卿就講話，有唔同政見嘅人入選就叫做冇篩選，即係全世界都笑啦。你覺得？即係所謂民主黨嘅冇篩選嘅 criteria 係包括啲乜嘢？可唔可以舉幾個即係好概略嘅一個原則出嚟咧？ 但係其實坦白講，可能答嗰個答案係失望嘅。 唔緊要㗎，你答咯。 唔係我理解，我理解民主黨而家其實係未有實質討論。